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和暖，风势逐渐减弱，早晚有薄雾。现在的温度是17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接着是华南口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稍后有几阵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东部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053点，跌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9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28.73，瑞士法郎0.913，加元1.332，人民币6.736，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64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37美元，卖出191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来话怀疑我犯了法，要按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和密码， 户口多了个收款人，要按这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是不会经短信或电邮的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的。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看紧一点，按 link 前要三思。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啊，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注意啦，今日强烈季候风信号咁啊现正生效嘅，咁啊可能出边咧有啲地方都会比较上大风啊，大家留意住啦吓。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眨下眼时间都嚟到2023年嘅2月3号，咁啊农历咧就正月13嘅早上，星期五。今天呢就大家在一连串的假期之后呢工作了，工作復常之后呢第一个星期不知道你习不习惯，如果不习惯的话呢，今天工作完之后呢也都可以趁着这个小小星期六星期日呢稍作休息回一回气先。 晨光每日一格， 回一回气咧，可以回归翻就系自己父母嘅怀抱，即系去探下佢啊，甚至乎感受一下佢哋对自己嘅无微不至嘅爱啊。如果自己都冇时间嘅，咁啊，不妨咧有阵时谂翻你啊，爸爸妈妈最中意咧就系煮咩送俾我咧，咁啊自己喺屋企都可以品尝一下呢啲嘅味道啊吓。其实即系父母同埋。我哋嗰個關係咧好嘅話，可以令到我哋身心靈啊都得到好大嘅健康嘅程度。咁啊，父愛其實同母愛咧都係一樣，非常之無私，不過有少少嘅分別嘅喎。啊，父愛咧好似係佢哋同樣不求回報啦，不過父愛咧係一種好沉默嘅，默默去到不作聲，但係佢亦都咧係不斷支持緊你，好似喺無形之中嘅一種情感一樣。好多事情都未必咧会讲出声，咁但系你仍然感受得到佢对你嘅关怀，对你嘅爱。有阵时只有用心先至能够体会得到。喺你身边，譬如你爸爸，可能你妈妈都一样，会用咗咧就系沉默嘅方式去到咧就系为你加油打气嘅。如果有嘅话咧，不妨星期六日嘅时候多啲陪伴，多啲感受一下家人对你嘅关怀。 小船出海，傻傻问你。 一首歌曲嚟自周柏豪《小船大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不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咧，就去嗰啲主题乐园玩啊！咁啊，其实我自己都喜欢嘅，不过真系苦无时间。有阵时咧都系黐啲仔，如果佢哋咁啱去嘅话咧，咁我时间撞啱，我都会攻埋入去，哇望一望啊！哇，以前细个喺呢度玩过，即系都有好多嘅回忆啊！即系喺我哋呢啲，譬如已经做咗爸爸嘅话咧。玩呢不是我们第一个的期盼，是希望在一些事情上面呢，即是找回一些细个去过的地方，现在都还在这里望下它这种的快乐呢，比纯粹参加一些叫做机动游戏得一两分钟的快乐来得更加兴奋。见香港其中一个呢在港岛区的主题乐园，说到三月就会在山上面的园区兴建历险主题区，今日话到咧就会展开招标，选址咧就系现时月矿飞车一带。咁佢哋表示啊，由于地处山坡同埋海边，有条件咧就引入飞索以及咧就笨猪跳等等嘅新设施。咁啊，最终视乎咧就系中标嘅计划而定嘅。咁啊，园方有一定数量本地同埋外地相关嘅设施公司咧，就对计划有兴趣噶。之前咧就已经入去一个叫做上山下海，大家去到视察噶啦。咁啊，园方亦都咧就发出啊呢个嘅标书。咁啊，若果成事嘅话咧，新玩乐设施最快啊，而家都系2023年2月啫。不过佢都话到最快明年咧就会落成，即系要等到2024年噶啦。咁但係起碼都見到呢有改動㗎。雖然你話喂我細個玩過一啲嘅機動遊戲會唔會消失啊，咁咪趁佢未消失之前又去睇一睇囉。咁但係始終都係要改變嘅，要去革新嘅。如果唔係呢就慢慢就會變成舊㗎。咁大家又唔係話真係好鍾意去。咁唔係下下 sell 懷舊㗎嘛。有時而家香港都不斷有啲年輕人去到即係想搵啲地方玩嘅時候，如果仲係玩緊幾十年前同樣嘅遊戲嘅話呢，即係我自己都會覺得悶啊。其实睇翻园区啦，咁啊，2021年制定咗一系列嘅重生方案啊，咁啊增设咗三大全新嘅主题区，咁啊亦都有零售啦、餐饮以及咧就消闲主题区啦、啊历险主题区啦，同埋健康主题区噶。咁佢哋喺上年二月咧，咁喺山下边咧山脚个位咧，有一个咧就零售、饮食、娱乐商业区咧就计划招标。咁啊呢个项目直至到七月咧，截标嘅时间咧都冇投资者入标，咁所以咧最后都系流标收场嘅。咁但系如果讲到增加啲游乐设施嘅，可唔可以咧就会有一个新嘅招标，或者系有兴趣嘅朋友咧？唔知嘅。咁我哋之前都话到咧，咁不排除取消呢个零售、饮食、娱乐、商业区嘅位置啊吓。今次佢哋都好有信心啊，指出有一定数量相关嘅设施公司咧，就对今次一个新嘅叫做主题历险历奇嘅主题咧有兴趣啊，当中包括咧就系本地嘅公司啦。咁我哋初步审议之后咧，亦都将一啲合资格嘅公司就发出呢个嘅标书嘅。咁啊，睇下会唔会真系2024年嘅时间啦，有机会咧可以见到一啲新嘅游乐设施，咁啊令到我哋呢班咧即系好喜欢去玩嘅、去刺激嘅朋友咧，又有啲新嘅地方去。 还好，每朝总有日出，继续陪我。还有面包鸳鸯，陪多一杯。如果其实欠比得的多，还是笑比哭的多，我不清楚。还好有出搞笑电影午夜重播，明早我的纠结日子叫做挨过，标 准觉得应该过得比较易过，有事情总可庆贺，永远同样会完，回头是明日很远，太远了无谓许愿，勉强然后信愿，才明了缘未够完，我奋斗过便能弃权，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做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时日拼命，疲劳还是有节目如轻，不考究验证何为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纪念性，提起母亲总算健康，算做不错，朋友望穿秋水，最终开始拍拖，燃亮庆祝的花火，留下满足的星火，烧许都好，圣诞还是过年，团圆是还在的年，拍照提明日纪念，放弃回味以前，才留神谁在眼前，已变了我做人格言，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作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时日拼命，疲劳还是有节目如轻，不考究验证何为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纪念性，人很多种感觉，眼泪如流落更尽情如落，人雷雨之间放晴，干杯一下肯定会有微庆祝事情，人潮内畅泳，抬头还是有脚下明星，应该更尽兴，无论生命还是怨命，仍然还有 一首嘅作品，还有事情可庆祝。杨千嬅，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睇啲天气预测方面，睇 Happy Friday 可唔可以去玩啊？大致多云，早晚清凉，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更加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咁啊天气清凉。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天气和暖啊，风势逐渐减弱，早晚都系有薄雾。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1%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呢个时候咧，都发觉大地啊开始咧就系翻去春天啦，咁啊立春都过咗啦，咁啊所以下个星期咧见到有薄雾啊，真系有一种回南嘅感觉啦。不过呢个时候正值咧。就是赏梅花的最好时期，其实也都有报道就指出锦田的白梅就已经之前的时间盛开了，也都有说到新界有农场的供粉梅也都已经就绽放了，更加说到其实场内有穿梭巴士今天接着大家就上山可以赏花的吧，有些摄影学会更加就出动去到就是影花花，咁其中咧，见到譬如加道里农场啊，暨植物园嘅供粉梅都已经盛开啦，并且咧，咁有一啲摄影爱好者分享嘅园区入边拍摄嘅作品啊，咁得到好多人嘅赏识。咁 更加有人咧就因为见到咁靓嘅梅花都已经开啊，咁啊所以咧继续嘅相拥咧就去到咧就欣赏，令到公粉梅之后咧咁啊继叫做樱花咁啊，大家亦都系好喜欢去到影相嘅，亦都系园入边其中另外一种咧非常之受欢迎嘅名花品种啊吓。咁啊，其中有啲叫做中花樱桃啦、山樱花啦、飞寒樱等等咧，其实都有唔同嘅品种嘅。咁啊，见到粉红色啊，相当之靓啊吓。咁啊，特别喺天气回暖嘅时候咧，咁啊亦都见到呢啲花咧就会出现啦。公粉梅。粉红当中啊，带少少黄色嘅，咁啊，纯粹系比粉红嘅话咧，亦都系多咗唔同嘅感觉嘅，咁所以都相当之靓啊吓。咁啊，如果大家准备去到赏梅啊，梅花嘅朋友要注意啦，加到你农场暨植物园啊，面积都非常之大啊，大部分嘅设施咧喺山坡上面嘅。咁啊，公粉梅处于园内地势较高嘅兰花谷，咁啊，徒步出发赏花之前咧，记住要有足够嘅体力。除了步行之外，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乘搭园方入边提供嘅一个观光巴士啊。乘搭巴士之前咧，咁啊需要喺园方入边咧，咁啊先去呢一个嘅购票啊，以进入园内。指定人士咧就可以免费入场嘅，咁啊大家留意翻边一个界别咧系指定人士啦。咁所以咧嗱，赏梅又好，赏樱花都好。咁啊，虽然有啲人咧就成，哦，我唔识分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纯粹谂住去影下啲靓嘅花嘅话咧，我都觉得啊，几建议大家咧就去唔同嘅公园。嗱，其实有啲咧，例如系大埔海滨公园啊，港岛方面嘅香港公园啊，都有唔同嘅名花咧。咁啊，都慢慢绽放，可以俾大家咧去嗰度拍照留念噶啦。 请别信我，你只可以飞。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秦刚与日本外相林方正通电话，秦刚说希望日方秉持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在历史、台湾等重大问题上重信守诺，谨言慎行，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在钓鱼岛问题上制止右翼势力挑衅。他提到，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中方愿意与日方坚持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重要政治共识，保持高层级对话沟通，深化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改善发展。中方引述林方正表示，愿意同中方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各层级对话沟通和国民交流，推进务实合作，构建建设性和稳定的日中关系，愿意在诸多领域与中方加强合作。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将会卸任，是他一个星期之内再次宣布白宫高级顾问的人事变动。拜登在声明之中赞扬迪斯帮助政府实现国家经济愿景，他说迪斯任内对确保一系列重大法案的通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法案包括美国救援计划、两党基础设施法、晶片和科学法以及降低通胀法，而这些法案为美国经济带来提振。拜登在声明之中未有公布迪斯的继任人选，预计迪斯将会在今个月卸任。芬兰总理马林表示，芬兰决定坚持与瑞典共同加入北约。马林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他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晤之后说，两国在去年春天开始申请加入北约，这个旅程必须好像开始的时候一样携手并进。他强调芬兰和瑞典共同加入北约符合各方利益。瑞典早前发生针对土耳其的示威活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后表示，瑞典不应该指望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获得土耳其的支持。土耳其原定今个月与瑞典和芬兰就加入北约举行会谈，但是会谈已经无限期推迟。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在全国多个地区实施军事管制，由地方军事长官负责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命令指出，这项措施是要更有效地实施安全、法治和地区和平工作。实施军事管制的地区涉及什街省、仁邦等四个省和四个邦的37个镇。缅甸的仰光省、曼德勒省和仁邦等的地区从2021年3月以来已经实施军事管制。缅甸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星期三亦都宣布再次延长全国紧急状态六个月。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当时是表示，缅甸仍然是处于政权受到暴力威胁的非正常情况，强调军方会保护宪法，又重申必须举行多党选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和暖，风势逐渐减弱，早晚有薄雾。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机电工程书提提你，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同埋留意步 lift 同地面嘅高度差距，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以免夹亲。另外，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就要暂停升降机嘅运作，同埋揾注册承办商检查。 我是郑国江，港台你可以说是我创作的摇篮来的。我近年亦都开始写粤曲啦，所以我是会多听了港台的第五代的节目的。对我来讲都有很大的裨益。而家港台九十五周年啦，祝港台九十五岁生辰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 年，联系香港。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以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三十一《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残疾人马术盛装舞步骑手谢佩婷，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6:37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咁啊早上嘅时候啊生效紧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啦，咁啊另外电话都打咗俾阿钟哥咯，早晨啊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啊今日星期五咧，听日系一个日子，立春咯， 哦，系， 几咁快啊，哇真系。立春又真系真正叫做有啲朋友就话啊，立春先系第一一年嘅开始，都有啲咁嘅讲法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 咁立春又好，咩都好啦。咁啊，立春系咪需要大家食下腊味咁样？ 立春系，立春食咩嘅咧？嗬， 系啊， 研究下先。 食腊味系嘛？ 吓， 几多腊嘅嘢咧？咁样最紧要咩啊？腊品啫。 腊品系啦， 系啊。 腊品唔系发财先腊噶吓，平时都可以腊啊。 這個呢，我之前都講過，好像九點半鐘梁永忠裏面講過，發財立品嘛。那為什麼不立品發財，一定要發了財行先過立品呢？我們叫發財立品，為什麼不叫立品發財呢？你的講法就是說不一定要發財才要立品嘛。如果是這樣的話，哪樣重要一點，在人生裏面發財重要一點還是立品重要一點？ 咁而家我开咪，梗系同你讲立品紧要啲啦。 咁但系我哋个词语叫做发财立品噶，发咗财先可以立品。 系 啊，即系如果你个人有品咧，你唔可以发财噶。 咁所以我自己私底下咪同你讲发财紧要啲咯。 系啊，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唔好理咁多，唔好个人唔好有品住。 发咗先，好啱听嘅呢句， 先至立个品啦。 系啊， 咁即系立得个品，你应该有财啦。咁咪好奇怪咯。咁其实我哋应该个个都系唔好理咁多， 唔怪之得 唔好理钱嘅事啦。立个品先发财， 唔怪之得啲人话咧，做生意嘅人咧要不择手段啊， 啊 因为佢未立品啊嘛。 系啊，真系呢个好奇怪。一啲说话里边咧，其实经常俾到呢啲启示我哋咁样，但系其实嗰个启示系啱定错咧，冇人考究过噶。 系啊，系啊。 其实发财立品， 真係唔啱㗎喎，你講先至啱㗎嘛，應該要無時無刻都要立咗品先， 係咯， 發財擺第二， 係咯。 但係而家我哋嘅喺我哋嘅日常用語裏邊咧，係話俾你聽，發咗財先可以立品啦。系啊，真系奇奇怪怪啊！ 但如果发财立品呢句说话唔成立嘅话咧，做生意嘅人不择手段呢句说话咪错咯？ 哦，咁你就算系做唔做生意嘅人都唔需要，唔一定要有品嘅。你做各行各业嘅人都应该有品噶嘛？ 咁啊系啊， 不过就成日都听，好似你话斋做生意嘅人不择手段、 啊、 其实你都听过打工仔都会为咗升职不择手段噶啦， 又系、哦， 系啊，个个都系咁样噶啦， 系、哦， 所以全部都系，我哋要考究下嗰句说话嘅原因先， 系系、啊，因为打工仔都未发达啊嘛， 系啊，譬如我哋成日讲虾饺烧卖，我成日都话落虾饺烧卖，点解虾饺永远行先个烧卖咧？ 嗯， 除咗佢贵啲之外。 其实我都 贵啲嘅就行先啦。 我都喺度谂紧呢个虾饺烧卖，其实系咪可能真系虾饺贵？因为虾饺大部分系虾嘛，然后烧卖可能得少部分系虾嘛。 咁、嗯哦、如果咁样，我鹌鹑蛋烧卖咧？ 鹌鹑蛋烧卖应该再厚啲啦， 再厚啲。鹌鹑蛋烧卖加咗鹌鹑蛋，系咪应该贵啲啊？ 但鹌鹑蛋烧鹌鹑蛋平啊嘛。 哦 ，OK， 嗱，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凤爪排骨又点算咧？凤爪一定平过排骨啦。咁但系点解凤爪行先个排骨咧？ 凤爪同排骨系，凤爪排骨都系小点嚟嘅。 系啊，咁凤爪排骨，咁点解佢哋捞埋一碟嘅、 哎？我知啦， 点解唔分咧？叫做 因为凤爪即系鸡啊嘛， 嗯嗯， 一只鸡就平过一只猪， 嗯， 得唔得？ 咁有啲牵强啦， 系啊，强词夺理噶，系强词夺理噶啦，而家我又未立品，惊咩啫？ 所以我成日喺啲日常用语里边有啲先后次序咧、 啊， 我哋习以为常咗啊！嗱、嗯，我哋一定叫发财立品啦， 系啊， 一定系虾饺烧卖啦，凤爪排骨啦、 啊， 但系我哋唔考究点解佢个先后次序会系咁样， 系， 总之人哋叫开我咪叫咯， 系啦， 咁样嘅啫喎， 系啊，发财立品都可以系立品行先噶嘛， 系啊，但系我哋所以只要我哋即系谂一谂，有阵时听到嘅说话咧，系、 嗯、 咪一定系咁样讲咧？ 嗯 咁小学嘅时候，老师教你呢啲叫五用成语啊，呢啲咁样啊，即系教咗之后系咁样噶咯， 系咯， 就系、是、咁样噶啦， 咁噶啦。 点解唔讲下点解会系咁样咧？ 我哋先 follow 咯，唔好问、 嗯、 follow。 系啊，所以我又讲翻嗰个之前我咪话睇过史泰龙嗰套电视剧嘅，里边一句台词几幽默嘅。即係當然咧，好多人都唔認同咧，但係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嗯、 究竟教育制度係乜嘢？即係裏邊有兩阿史泰龍同另一個年青人傾偈啊嘛。阿史泰龍咧就話：啊小朋友，你去讀快讀完書佢啦。跟住嗰個年青人咧就話：我都唔知讀書嚟做乜。跟住史泰龍就話啦：其實讀書咧係話俾你將來請你個老細聽，你係可以專心做一件事，做咗十幾年，而係用一個比較好嘅成績畢業。所以佢揾你做嘢咧，佢就會有信心啲啦。 嗯，系啊，呢句我聽好啱。 系啊，聽落又好似好無聊，但系又好似真喎。 系啊，真啊，我好認同啊。我覺得我嚟緊，我都係諗住用呢個方向教我個仔啊。因為佢一定會問讀書讀嚟做咩啊。我去超級市場都唔會計 sin cos tangent 噶啦咁樣。 係啊，如果當有一日我哋去超級市場係要用到 sin cos tangent 嘅時候咧。咁我哋好驚㗎其實 嗰個人一定係好鍾意數學㗎。好啊 ,ok, 返嚟返嚟有佛跳牆食㗎今日。 啊 係啊恭喜你恭喜你。 我真係估唔到喎、 啊。我都估唔到啊我都諗住冇得食㗎啦點解有得食喎啊幾好。返嚟食啦拜拜。 唔該曬。 我係梁榮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天人光在眼 hey,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它是什么？你越嘴硬，它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酒精的生活中榨出个滋味。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又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哎，郭帆导演也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梦的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哎，还真是 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来吧，碰一杯，敬这个年纪。说的是啊。 呢首嘅作品嚟自刘德华，加上吴京《细水长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最高嘅气温20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1%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噶。早上6:47有今天早上职场 KOL 讲下行山。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咧，今日电话旁边邀请咗香港山岳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早晨 Sunny， 早晨啊小白， 咁啊兔年啦， 健康啊， 咁当然系啦，系嘅系嘅，咁啊都祝你咧就步步高升啊，咁啊同埋我哋听众咁啊，梗系七日平安。行山嘅时候咧，行完个个都身体健康，呢样 上落都要平安啊！ 上落平安，咁啊上落平安好靠呢样嘢嘅，即系靠对鞋。 我知你讲乜嘢啊？硬车咁，好犀利啊你！ 使乜讲？咁但系今真系想同阿 Sunny 咧就讲下啲行山鞋啦。喺山艺嘅世界入边咧，鞋都分好多种嘅。有啲咧， 冇錯， 普通行山啦，就可能会系跑鞋又跑嘅行山鞋有啦。有啲咧就高筒嘅，嗰啲就一陣等 Sunny Sir 解釋啦。有啲咧就可能行間嘅，咁有啲咧就 Sunny Sir 最耍家嗰啲就攀石用嘅鞋，咁都係山藝鞋嘅其中一種嚟嘅。咁有冇話呢幾種鞋即係都分別同我哋介紹一下，好唔好啊？ 有啊！不過就可以講下啱啱我上個禮拜去咗行雞公嶺，咁咧就我因為我要操鞋啊，我。过两个月我又会去攀雪山， 哇！ 咁咧就操鞋，咁啊操鞋咧，因为都两三年咧冇操过啲我哋叫做Alpine boot， Alpine boot 意思咧就叫雪地用嘅高山鞋啦，咁样。个鞋底就好硬啦，佢冇得屈曲啦，佢就用嚟要装一个叫冰爪嘅嘢下面嘅。 哦，系冰爪我知啊，而家年大帽山结霜嘅时候，啲消防即系后屘都加添咗啲冰爪，佢系额外咧就系你着咗只好似靴咁嘅嘢啦，佢额外有个爪咧系套上去，你着住只鞋，跟住再套上去个爪，跟住再索紧喺你鞋嗰度咁样嘅， 系有分嘅。上次消防处佢哋买嗰啲咧，我叫六齿冰爪， 六齿冰爪啊。 六同埋八字冰爪，因为系细嘅。 哦，佢跟你买 咁啊，前头度啊，唔系，我哋留意时事啫，系唔系，哇，一系就不得了啦，唔系， 系正 确。咁佢咧就买嗰啲冰爪同咩系，平时远足行嘅时候有雪地咧，可以增加嗰个即系稳定性。 吓， 而且冰上面咧就有用嘅。 但喺石上面咧，佢就黑星啦，就会跣脚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我见好多喺北美住嘅朋友啦，咁啊特别今年嗰个冬天都几严寒啊。咁啊，车胎要加链啦。咁鞋嘅时候，你唔想成日跌嘅话咧，我都见到几多朋友佢哋只脚啊，都系要加个类似咁样嘅冰爪套上，先至可以喺雪地。因为而家好唔系净系雪地啊，好多已经变咗冰 冰融啊冰啊，因为有加压咧，雪就会变咗冰啊。 系。 即系咧，香港人，即系我哋啊，各位听众而家成日都会去旅行。 嗯， 咁好多地方咧，去边度唔好讲啊，大家知啊，俾几人哋洗嗰度。你哋咧开始永喺咧太阳啦，同埋有人行咧，就变咗冰面啊。 系， 其实好危险噶。 系啊， 咁我哋唔惯啊嘛，成日会跣亲嘅。 嗯， 咁有啲叫四指冰爪， 四指 同埋一啲叫做系啦，或者叫做鞋套啦，咁啊套嘅前边同埋后踭好似橡筋咁样嘅。 嗯， 咁下边咧细细粒嘅。即係好似啲撳釘咁樣，細細粒嗰啲冰，嗰啲叫冰凸、冰粒，咁就可以用嚟磨住地下嘅。 係， 咁嗰啲就我哋行雪山就好少用得著。 哦， 啊、市區就會嗰啲，因為你入市區咧，嗰啲冰爪其實會整傷人哋嗰啲地下嘅。咁我哋去譬如入日本啊，或者歐洲啊，入山屋咧，條冰爪要喺外邊除咗佢先可以入去。 哦，咁梗係啦，你真係踩爛人哋間屋啊！ 係啊，嗰啲木嗰啲一踩就穿㗎啦，佢哋好緊張啊，係咁講。即系醒目嘅就会喺外边有个休憩地方就除晒佢先入去。 系系。 啊，咁我哋成日讲高山背好似好远啊，咁啊讲翻近少少嘅。 嗯。 咁我哋平时行好似鸡公岭嗰啲咁碎石路啊落嘅时候，我啲队友咧就啲新手啦，佢哋好紧张啦。 嗯。 咁我哋就会试一啲普通嘅软足鞋，咁啊发现咧原来跑山嘅咧同埋一啲行山嘅分别咧就系唔够咬着力啊。啊，因为高手佢成日跑嗰啲咧，佢中意速度。我成日都有提及過咧，嗰個鞋底個軟硬度啊！啊，呢個即係聽眾們可以試一下買鞋嘅時候咧，你試下反轉睇鞋底。嗱，個樣就冇得講啦，啲個人喜好啊。 嗯。 但係反轉鞋底咧，睇下有冇個黃金 襪，係 個 V 字頭嗰、那個啊，即係品牌我哋唔好賣廣告啊。那個 V 字頭嗰、那個啊，好多鞋底好出名嘅。 係，即係好似嗰啲 Q 襪咁樣嚇。 啊，有緊，因為嗰個比較出名啲嘅。 係。 大部分廠都會選用嗰個鞋底嘅。 嗯。 非常之硬淨。 係。 但係搞清楚喎。佢有啲係好硬嘅，有啲係好軟身嘅，就唔好一尾就一棍就勾落去，全部都一定係嗰隻鞋底係最硬啦，唔係，人哋推出咗唔同嘅種類嘅鞋底嘅， 嗯，明白。 如果你話我純粹郊遊嘅，行城門水塘多啊，或者行啲石屎路比較偏多嗰啲咧，咁你個底就要相對軟翻少少。 係啊，如果唔係行到你只腳咧直咗噶個腳板底。 啊，好痛啊！我啱啱個禮拜就知道啦，攞對好硬嘅鞋底都去行雞公嶺，哇！辛苦到我死。 你做咩攞對咁硬嘅鞋行啊？你 要粗粗對鞋，即係話翻俾只腳聽啊！你老細我咧，自己帶你出去行啦，俾心機啲啊！ 所以我咪成日嗌你老細咯。 即係睇翻對腳，咁啊俾出佢反應咁樣。都好，我對腳都幾聽話啊，冇抽筋啊，冇起水泡咁，即係對鞋啱啦。咁我哋就安心啲咯。 新年 要操幾個禮拜。 新年呢個咧係一個特別嘅 technique 嚟嘅。點解咁講咧？一般嚟講，你話行石屎路或者普通唔係話高難度嘅路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會建議聽眾喺選購鞋嘅時候會揾翻啲軟底少少嘅。咁啊， 係啊，冇錯。 係啦，只腳又舒服啲。咁點解話喂新年又話又開班又剩，但係點解自己都仲要揾一隻硬嘅去行咧？係因為頭先新年都講咗，佢要即係操翻只腳同即係令到只鞋同只腳咧磨合翻多啲啊！即係大家要 俾翻個記憶佢， 互相適應係好重要嘅。 冇錯，係 啦。咁個鞋底有陣時硬嘅時候咧，如果你即係長期你都唔著嘅話咧，到你一著咧。是真的很容易隻腳是很快脆就好像梗了啊僵硬了啊會有些是。 嗯冇錯冇錯。 是啊又會有些比針吉的一種錯誤的感覺啊即是又會抽筋啦。 腳弓啦小腿啦因為就是比較重一點的那就會你容易抽筋啦或者你那個腳會那個肌肉會勞損了攰很多。 系啦，嗱咁如果你话我真系平路或者系碎石嘅，咁当然或甚至乎香港好多山路都好好嘅，政府整到石屎路啦，咁其实软身嘅都 OK。嗱，如果你要速度嘅，都系揾翻软身嘅比较上好系嘛？ 系啊，冇错，因为佢嗰个屈曲啊，即系人行路嘅时候咧，你前掌要屈曲咧，先至向后掹噶嘛。 系啊， 咁嗰个前掌咧，你留意翻咯， 够唔够钉啦，即係嗰个位坑纹多唔多啦，个掌够唔够阔啦，呢啲就係我哋即係你要速度嗰个鞋嘅选购。咁、 哦、 但可能听众话唔係喎，我唔跑得㗎啦，我行嘅呢，咁你着落去就留意返嗰个叫 EVA 中层个吸阵。 中层嘅吸阵、我点样可以留意到呢？ 咁你就一搭落去隻脚就最老实嘅、一踩落去呢，你平时行街嗰对鞋啦，波鞋啦，你攞两隻脚去试下比较下，你就会发现到嗰对鞋够唔够软熟，啱唔啱你想要嗰个软熟度。咁有人会问啦，我系咪太软啊？好，即系越软越好啊？咁唔系嘅，即系有啲嘢唔可以极端嘅，因为太软咧，太淋咧，佢喺啲碎石路上边咧就硬脚。 系啊，系啊，系啊。 啊，咁我哋又要即系拣要适中啦。咁点为之适中咧？我通常就踩落去，你觉得有少少 cushioning， 但系又唔系软淋淋嘅，即系唔好似波鞋咁样软，哇，好似弹弓咁咧，咁就其实就行街就 OK 啦。 嗯，系石屎路就 OK 啦，嗰啲系 摊少少。因为我试过着行山鞋走去行商场咧，哇，我唔够十五分钟就真系撤退啦。 嗰啲云石地系嘛？ 哇，真系摆不，我唔系一个城市人嚟，真系搞唔掂啊，嗰啲好辛苦啊。 明嘅，明嘅。嗱，好啦，咁如果你话硬嘅鞋底又系咩情况着会比较上理想咧？ 啊，头先你讲过行间啦，咁、我自己行间咧就从来都唔落水嘅，即系因为落水咧就费事犯法啦，因为所有嘅间咧都系集水区啦。但佢就唔系俾你行，你可以行嘅，即系唔好落去洗手啊，唔好去整污糟水。即系早初四我哋就去咗万丈步啦，咁样咁就佢都落晒难闸噶啦。其实嗰个闸咧有啲搞笑嘅，隔篱一条路可以落翻去。即系我都系应该教育市民，话俾大家听，我哋要爱护嘅地方就并唔系话即系你闸住我唔俾我做，唔俾呢样，俾嗰样咁样。如果话本身村民系饮啲水嘅，将心比己啊，又俾啲良心好唔好？咁件事可能会好好多。 摆个牌喺度咧，就话俾人听，啲、水 系 啊，会好啲。因为你摆个闸喺度咧，就一种强硬话俾你听，你唔准落。但系其实我哋行山嘅惯咗嘅都知，通常喺个闸侧边咧，就有啲草啊踩死咗。啲人都系喺侧边嗰啲路就穿过你嗰个闸口，冇乜用嘅。 哦，嗰、个地方其实万丈步佢本身有个牌写到明系村民饮用水噶啦。 系啊，咁啊等大家良心发现啦，呢个就唯有。 我讲开良心发现，我有一个小话题真系要借呢个地方讲讲。 哦，好啊。 咁我早几日去到昂坪营地，马鞍山昂坪营地。 嗯。 啊，咁我哋上次睇路啫，咁啊见到地喺个营地中间咧就有、有啲石头围住，起咗个嗰啲叫火堆嘅地方。 哇，嗰、那个位置好似唔可以生火㗎喎、哦。 佢其实我最吊鬼同埋最令人激气嘅地方呢，就係、你只係行五步路到呢，隔篱就有一个政府整俾你嘅烧烤炉。围晒石头嘅。嗰啲即係烧烤槽地方。点解你唔喺嗰度起个营房，要喺个路中心、营地中心起咗个咁嘅石头围住个圈。佢最底死呢，就一拍呢就拆咗个烧烤炉上面嗰个半圆形个位呢摆落去。 哇，咁搞笑唔系嘛？ 系啊，即系我见到呢啲就好猛噶啦。不过我读书多，咁我就唔讲粗口啫。但真系好猛，好猛，哇！嬲咗几日。 系相当危险啊！即系既然政府亦都有合法嘅地方俾大家去到生火或者整嘢食嘅话咧，你夹硬要喺一啲你认为安全嘅地方嗰度做嘅话咧，万一即系生火嘅话啦，系好容易发生一啲严重嘅火灾嘅。咁你仲要咧系堆咗个石头喺度，咁我相信我就咁睇嘅。第一，可能贪方便啦；第二，我觉得呢个先至系更加近一个原始式嘅一个露营嘅感觉，影相出嚟都靓啲啦。我哋明嘅，咁但系咁大个山头，如果你真系纯粹自己为咗影一张相靓啲而走去焚毁咗佢嘅话咧，其实咧系相当不负责任啊！吓。 即系我觉得希望佢系唔知啦，即系如果教育下话俾佢听，其实就唔可以喺地下度围住石头起个火，原因就因为嗰个烧完之后咧，嗰度就有排都唔会再有草生噶啦。 系啊， 你个营地中间，咁人哋起完咪冇位起咯。 咁啊系咯，所以话其实，政府啊都应该咧将我同新年嗰啲 KOL 咧，即系广发俾咁多位市民行山中意听，听多几集，等大家意识都提高。今日傾住咁多先啦，下个礼拜再同你讲翻嗰啲其他鞋啦。唔该晒 ，Sunny， 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鍾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我发觉呢个星期开始正常翻啦，啲人翻翻工啦，啲车龙都开始出翻嚟。咁、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多车少少，咁其余隧道暂时出入口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情况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提翻大家一啲封路嘅情况，咁九龙塘哥和老街有紧急维修，水管紧急维修，去翻深水埗方向近住达之路一段快线封闭。另外达之路啊，北行去翻北假山峰方向，近住哥和老街同样都系封闭快线嘅。咁另外荔枝角荔湾道咧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荔湾道去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同样都系封快线嘅。咁暂时就系咁多啦。 咁有阵时啲位封快线啊，大家就遵守下啦吓，咁啊互相忍让一下， 冇错， 咁都好快脆咧就可以行到嘅，唔需要太担心。咁啊今日咧星期五啦吓，咁啊有冇啲交通上面得意嘅同我哋分享下咧？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点啊？ 大家都系揸车嘅人，你觉得揸车喺而家香港揸车最难嘅地方系乜嘢？ 最难啊？ 系啊， 我谂泊车咯， 系咯，大家都有共鸣啦。而家又好似少咗啲停车场啦，可能话收翻啲地咁样。 哦，系，有阵时喺街上面咧，揾停车，即系如果系纯粹谂住揾政府嘅标位啊， 系 叫标位啦，咁啊都有啲嘅方法，可以都讲少少啊。咁啊有一个 apps 咧系。即係可以用呢個遙距入標嘅 apps 噶嘛？ 冇錯， 阿姑都知道啦。 知道。 咁呢個 apps 咧，咁其實你當你去到連結佢嘅時候咧，你一打開嗱政府呢個 apps 咧，一打開佢嘅時候咧，咁其實佢亦都可以話俾你聽附近邊一度有標位嘅。咁例如我而家打開呢一個 apps 咧，咁啊見到我身處嘅地方，我開咗 GPS 之後咧，見到廣播大廈啦， 係冇錯， 即係啦，廣播道30號啦。然後咧，見到附近咧有啲紅點、綠點嘅， 係 咁嗰啲咧係標位嚟嘅。紅點咧就即係代表 用咗， 係啦，用咗。咁當然啦，而家都未夠鐘入標啦， 八 點入標嘛。咁所以嗰啲位咧，我相信都有車喺度嘅。咁啊好啦，綠色點咧即係代表咧，其實我可以拍嘅， 冇錯。 係啦，咁所以有陣時候我揾標位，我都用呢個方法嘅喎。 係啦，但係如果好似琴日團拜咁樣咧，就真係揾個位拍都真係幾難啦。 係啦，咁但係都算係叫做有個指標俾大家啦。例如我去到九龙塘，我去到乐富区嘅，咁想揾标位，唔系乐富区本身都少标位，即系嚟我元朗区嘅，咁我要揾标位，咁我都会开呢个 app 睇下附近，如果有一个位咧，佢有绿色嘅圆点喺度嘅话，咁即系嗰个位咧系 暂时应该系吉嘅， 应该系吉嘅，咁当然啦，我去到嘅时候有机会咧会见到有架车咧佢系冇入标，但系泊咗喺度。 系啦，或者啱啱就已經俾人拍走咗 啦。咁都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咁但係我會覺得，第一佢話到俾你聽，個邊一帶附近有標位， 係啦。 同埋佢會，如果你再縮細呢個地圖咧，佢嘅用法就係、是譬如佢呢度咧就話俾你聽，呢、這個機會會大概幾多 percent 高定低， 係啦， 咁你就去嗰度揾標位。 冇錯，但係咧有時揾標位都真係難嘅。咁所以咧好多人都會拍停車場。 係啊係啊，揾唔到就要拍停車場啦。 係啦，咁但係有網民嚴選咗。香港的地獄車場，咁我數幾個俾大家聽啦。港島區就伊麗莎白大廈，然後銅鑼灣皇室乜嘢嗰個廣場， 哦，嗰、那個都算係啊， 因為啲人話好斜。 哦， 同埋都幾窄啲彎。 有陣時候如果啲車咧係容易留後嘅話咧，咁可能都會 特別係貨車啊， 係啊， 運波啊， 係啦，係啦， 係 啦。 仲有就係西環嘅君益大廈三期都係網民公認嘅、九龍區咁就有長沙灣美居中心啦、 啊這個啊、 德寶花園啦、裝修之前嘅家樂坊，而家好似話裝修咗之後就好多， 係 係啦，闊咗， 削細咗啲牆啊， 或者係三個位變兩個位嗰啲咯。 哦，咁啊好啲嘅。 係啦，仲有地獄之王佐敦德興街嗰、那個聽聞真係。冇人敢挑戰，或者俾咗好多學費挑戰。 我都有 你又拍過啊？ 我就如果我揸住一架大少少嘅車，我就唔會嘅。 咁你都 如果我係車仔嘅話咧，即係譬如四五座位啲普通細細架嗰啲冇尾嗰啲車咧，咁我都覺得有陣時冇位嘅時候都會選擇嗰個嘅。 你都係車手喎、啊，聽聞。 幾好啦，幾好啦，幾好啦，係啦。 新界區有幾個嘅，咁包括就係青衣某個大嗰個購物中心嘅二期。然后 系咩？嗰、那个都算噶， 一期系 OK 嘅，二期就好似真系几闷。 系， 然后咧就好近你嘅大埔超级， 系咩？ 系啦， 嗰、那個唔算， 有人咁講啦。 嗰、那個唔算，嗰、那個其實都算闊啊。但係如果你話喺大埔嗰個多，我哋叫多層停車場啦。嗰、那個多層停車場咧，其實佢最危險嘅地方唔係泊車，我覺得佢最危險，因為佢好多層啊。 係 佢有陣時上落嘅時候咧， 盲點 盲點多。咁你當然要睇佢即係嗰個超級城咧。 嗯 都擺咗嗰個塊鏡喺度嘅，咁我多層停車場擺一塊鏡喺度，你就可以睇到即係左邊、右邊有冇車上落緊，咁就唔會話迎頭撞。我覺得最危險反而迎頭撞。 係啦，係啦。 係啊，咁如果你話佢啲位咧都正常係 OK 可以拍到嘅， 係明白。 係啦，咁呢個都我覺得唔算呢、 okay, 個多層嗰啲。 好啊，咁仲有一個我挑戰過嘅西貢政府合署停車場。 啊，這個我有拍過喎。 係，都唔係真係講到咁地獄。 係長沙灣嗰個覺得地獄啲。 係啦，但係西貢嗰個咧，因為我哋啱啱新年嗰時去過咧。 點解佢裝修咗啊？ 唔係，佢有好多人喺度入位噶嘛，因為佢咧門口一上斜嗰個位咧，你以為係單程。原來是雙程的嘛。 哦，咁要睇清楚啦。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有好多姐姐喺度打交通嘅。 哦， 所以我哋就其實都唔係真係咁地獄。 係。 咁但係有啲就真係大家即係如果上落車或者係唔係好知喺邊度泊位嘅新牌仔啊，咁大家都要特別留意翻呢啲停車場咧，大部分咧都係急斜。然后个位咧，一系就比较窄，一系条廊比较窄。 系啦，所以我都奉劝一啲，因为佢哋有阵时上车咧，佢未必上一层，上半层有阵时都好多噶嘛。 系啦系啦。 咁上半层嘅时候，左右两边个驳咧，可能会矮少少嘅。 系啦。 咁你个镜或者你个司机位未必睇得咁清楚，但嗰个位咧，好多时都会容易揩花架车。 系 啦，咁呢个都系要小心啦。咁同埋咧，有阵时都要睇清楚边个位可以上，边、个位可以落噶。 系啦，有时真系单程。 系啊， 系啦，真系睇唔清楚。 唔好谂住博大雾，人哋停车场，你唔好话个个行车都系慢噶啦。咁但系都唔应该咁样去揸啦。 同埋即系特别，如果系揸跑车嘅，个车底比较矮嘅，都小心刮车底啦。 系啊， 真系好肉赤噶。 我都想讲，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喺架车嘅前后咧嗰啲泵把位咧就摆得。整一整咁样噶啦，咁啊令到嗰个车底咧就真系会薄咗咁样，咁我唔知道咩原因啦。咁咧，咁但系我就会觉得好快脆咧就会容易刮到刮翻架车，都唔好啊。 大家都肉赤啊，总之大家行车小心啦。 好，咁啊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好，唔该晒阿高，咁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伯，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早晨早晨啊。 早晨啊，17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出边强烈季风信号生效紧，系咪好大风咧？ 有啲風，但係咧今日係相對温暖啲啦，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是、啊嗰日晴天喎，個天幾靚嘅，又係有一片片雲彩咁樣啦，咁有啲冬日嘅感覺啊，少少地咁多多啦，咁啊香港嘅冬天都係玩唔耐㗎啦，好快就會變春天啦，變春天嘅意思就會潮潮濕濕啦，落雨啦，回冷啦咁樣，跟住隨之而嚟咧就係、是、賞花嘅季節啦，我記得咧。早兩日咧，你喺晨光第一線咧都有話啊，睇下啲繡球花、吊鐘花啊咁樣啦。 係啊， 真係依家都見到路面上面咧有啲樹咧都開始開花啦嚇、不過咧，我又唔係好辨識到佢哋係邊一種咯。咁總之有少少春臨大地嘅感覺啊！我覺得今天嘅早上，咁、希望大家就即係可以享受一下啦，即係放慢自己嘅腳步，睇下花又得咁啊！当然啦，又系嗰句啦，今日咧就再多啲人出嚟跑步噶喎， 可能咧 真系 如箭在弦啊， 系啦，可能享受翻即系嗰个比赛之前啊，嗰、那个训练噶嘛，啊有啲朋友真系咁，比赛享唔享受咧 ？OK 享受啦，因为始终有个较劲同埋有竞争性喺度，反而咧练习嘅时候咧。佢哋又好享受跑步 喎。哦，係喎、哦，你知唔知我今日其實都一早翻咗嚟啦。咁我四點揸車嘅時候咧，我竟然間見到喺我屋企附近四點鐘、哦，已經有人喺度練跑步。哇！佢真係好有恆心，真係好犀利啊！ 係啊，熱血， 好熱血啊！係啊，仲係位女士嚟嘅嗰位係。 系咧，我靚女你先望啫，系咪？ 唔係，佢覺得咧，覺得咧。 好啦，好啦，咁大家跑步記得做多啲熱身啦，咁啊唔好受傷啊，準備應戰啦。詳細天氣交俾小白講。 好，唔該曬。哦，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早晚清涼，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咁啊稍後有一兩陣雨，最高嘅氣温啊去到20度左右啦，咁啊吹和緩至到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以及高地吹強風噶。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 较大，有一两阵雨，咁天气清凉。星期一以及星期二天气和暖噶，咁啊风势逐渐减弱噶咯，咁啊早晚咧都有薄雾噶。咁啊而家1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咁啊生效紧啊，欧都话出边咧个天气咧都几好啊吓，咁啊系啊，咁同埋除咗即系见到啲花都会开之外咧，咁啊睇翻个九天天气预报啦，天文台喺2月7日星期二嘅时间咧，咁啊暂时啦，都将呢日咧嗰个叫做显示天气显示图咧，咁啊放咗一个薄雾啊吓，咁啊应该咧就有啲雾水噶啦，咁啊有一种咧回蓝天嘅感觉，可能咧。下个星期会更加明显，因为见到除了是有雾之外，星期六星期日亦都有机会有些雨水的，所以呢这个潮潮湿湿的天气相信很快脆就会出现的，不知道会不会再冻呢，都是那句什么未食五月粽啊，寒衣未入冬啊，这些民间智慧大家会懂得去到记住的。好，时间来到早上7:19，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咧拨通咗啊，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你好， 你好啊，之前咧咁啊联络佳哥嘅时候咧，你又系咁同我讲，喂，唔得闲唔得闲，诶唔好搵我住，有啲咩搞啊，咁我就问阿佳哥啦，佳哥就话，诶玉皇诞啊，哇！玉皇大帝生日咁嘅意思系嘛，佳哥？ 系啊，冇错啊。咁啊，民间咧正月初九啊，即系前几日啦。 系啊，前几日。 咁就系咧，玉皇大帝诞。 系。 呢个初九好过瘾噶喎。点解个话佢过瘾咧？因为佢除咗叫玉皇诞咧，喺香港嘅潮汕嘅民族，即系嗰班潮州人啊，或者学佬人咧，喺嗰日咧，佢叫做天地父母诞。 天地父母诞啊！ 天地父母诞， 即系两个名字、啊。 天公生日， 哦，天公生日， 天公即系玉皇大帝啦。 系啊，系啊， 系啦、啊。咁所以呢一日咧，无论系香港嘅道观啦、 啊， 或者系啲潮州人嘅佛堂啦、 啊， 或者系啲学佬人经营嘅庙宇啦， 系、 啊，咁佢哋全部都会贺诞嘅。 哦， 系啊，都会贺诞嘅。 系、 啊，咁无论系天地父母又好，天公又好，玉皇大帝，其实都系天上面最大嗰、那个， 系啊系， 喺佢哋心目中， 系 即系咁解啫。所以咧，如果要出去做风俗研究咧，或者考察咧，都几忙啊，有好多啲庙啊、佛堂啊、道观啊都要睇下咯。 系啊，你又同我讲话，你去咗17000个地方啊。 系啊， 我好想即系了解一下，如果你话呢、這个诞啦、啊，玉皇诞嘅时候咧， 系 真系有啲咩地方要去，同埋其实佢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嘅风采啊，定还是系点啊？系咪一日就冇晒，第二日就冇噶啦？即系譬如今日咁冇晒噶啦。 最旺即集中是集中呢、這個這個神嘅神誕嚟噶嘛，即係啲觀音誕咁樣啊，你係嗰日最適宜拜神，最適宜拜佢咁樣，所以咪吸引咗好多嘅善信啊，都去做嘢咯。不過講真，如果係真係拜玉皇大帝咧，咁、其實主要都係啲宗教人士，即係佢有信仰嘅、信道係道教徒嘅，咁就為主嘅、一般嘅市民咧。较为少是因为拜玉，即系去玉皇诞咁样走玉皇，去拜神咁样、反而咧，潮汕啲庙宇或者佛堂咧，做嗰个天地父母诞咧，咁就多咗好多基本市民去拜啦，即系好多好多人，因为佢哋一般嚟讲，都佢哋潮州人咧，天地父母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节日嚟嘅， 系 神诞嚟嘅。 香港多唔多系咪叫玉帝庙啊咁样？ 啊，香港即系一间玉帝庙， 一间。 一格就喺筲箕灣。 哦，筲箕灣 規模唔係好大， 唔係喺山上面山卡拉嗰 邊。喺路邊，喺路邊嘅就喺寮屋區嗰度路邊嘅啫。但係咧呢間廟咧，講真啦，雖然佢係香港唯一一間玉帝廟，但係佢嗰個玉帝誕咧，唔算熱鬧，即一般嚟講咧，即係都唔會話咧話好虛撼啊，好多人爭住，好似黃大仙誕都冇嘅，唔係咁嘅情況。 咁佢算唔算即係當日譬如玉帝誕會香火鼎盛，就唔係特別勁嘅？ 佢如果用香火鼎盛嚟講咧，就嗰度唔講得啦，一般啦、香火咁啊，嗰即係係稍微嗰個最熱鬧咁解嘅啫，都係即係100多人咁嘅啫。 係咁，如果你話玉帝誕潮汕人或者係學老人，咁佢哋當日會做啲乜嘢咧？ 嗱，如果潮汕學老人佢所謂嘅天地父母誕咧， 係 咁就多少少妙語啦。咁點解咧？因為佢哋嘅傳統係咁嘅。逢係佢哋嘅即係潮州人或者學老人嘅廟咧。佢哋必定喺個當天個位咧， 就寫住天地父母嘅。 係 呢、這個位係好重要嘅。點解咧？佢哋嘅規矩就話：如果我哋去拜神， 嗯， 第一個上香嘅唔係主神嘅神路，係、啊、天地父母路先。 啊 拜插咗嗰個香啦，先去拜嗰個主神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香爐嘅，即係咁樣嘅、 嗯。 所以初九嘅天地父母誕咧，就好多嗰啲佢嗰啲潮州人啊、老人咧，就要去佢嗰啲廟度拜神咁樣咯。咁咧，香港最密集嘅潮州廟或者海老廟就係觀塘同埋秀茂坪。 觀塘秀茂坪，哦，都係嗰一帶嘅咯喎，都係嗰一帶喎。 係啊，嗰帶噶，嗰度好多呢啲咁嘅廟宇嘅，所以嗰日咧就好熱鬧嘅。啱啱仲咩咧？疫症消除咗啦。 係啊係啊。 都仲有舞獅啊咁啊，就派仲有財神派毛公仔啊咁樣，好 哇！咁多嘢玩啊，原來嗰日。 係啊係啊，佢嗰日。嗰日咧就今年啦嚇，我去咗睇啦。嗰度喺寶達村嗰度側邊，咪連仲有四間廟嘅，就係、是、天后啦、大聖廟啦、城隍廟同觀音廟嘅。咁其實咧，天后廟就潮州人管嘅。大聖啦、啊、城隍啊同埋觀音就學老人管嘅。咁、不其然，佢喺嗰日都係要供奉，都要賀呢個天地父母誕。所以嗰日就嗰度就好旺啦。咁、有經聽到經師念經啦。有師女賀年啦、拜神啦。咁、有財神啦，咁樣咁多嘢咯。 哦，唔怪之你話有咁多地方去啦。 淨係嗰四間廟去咗三四個鐘啦，喺度傾咗三四個鐘係啊。 但係幾個廟咧，佢哋即係所有嘅傳統習俗咧，做嘅嘢都係有少少不一樣。即係唔會話淨係上香就算數，都有啲特別嘅。 有嗱，其實講真，離開咗嗰幾樣嘅啫。第一，請啲法師嚟念經。嗱，譬如話今年我見到呢、這個天后廟啦，係、請咗一班潮州嘅居士啊，即係佢係用佛教儀式嘅，用佛教儀式嘅潮州嘅居士咁嚟誦經啦，係誦經啦。 咁誦經都係潮州話嚟㗎。 系啊，系用潮州话噶，系啊，啊潮州好似即系做如来嗰啲师傅咯， 系， 嗰啲潮州师傅做诵经啦，不过当然啦，佢做天地父母诞嘅诵啲做神诞嘅经啦，就唔系做啲如来嘅经啦， 喜庆啲嘅， 系啦、啊，系、啊、另一类经啦，好啦，咁啊。隔篱嘅大圣庙嘅，咁就有财神派利是咯。 吓、啊，就是、你话派公仔。 公仔咧就城隍庙。 哦，城隍庙。 哎，城隍庙好有心机。 啊。 咁咧佢咧就买咗两大袋嗰啲细细个嘅兔仔公仔、毛公仔。 啊啊。 咁佢哋成班佢哋嗰啲即系可能系理事 啊， 或者负责人啊，或者长老咧一齐贺完诞拜晒神之后咧，咁就喺现场咧就派公仔。 啊。 就派公仔，咁咪皆大欢喜咯，即系去得嗰啲善信咧，都系每人执一个咁样。皆大歡喜開心咁樣咯。 係咁利是方面咧，咁會唔會個廟啊等人嚟派利是俾佢哋啦？ 咁啊利是係啲隨心嘅啫，咁拜神就唔計啲嘢嘅。 係 咁就咁有啲咁嘅嘢咯。 係 咁就另外譬如話去到譬如仲有其他嘅有啲佛堂啦，有啲潮州人嘅佛堂咧，咁嗰日咧都會延請嗰啲居士啦、和尚啦，咁咧就上去嗰度咧就做誕，即係做啲天地父母誕都會誦經啊，咁啊祈福啊咁樣咯。 係咁啊，大聖廟咧，大聖廟真係孫悟空噶咯。 孫悟空啊，係啊。 係啊，齊天大聖咁點解呢個誕又關佢事嘅咧？佢當年 頭先講過啦，因為逢係學老廟喺潮州廟，佢哋最初嘅當天都係有個天地父母爐噶嘛，所以佢哋就重視呢個誕咯。 哦， 系啦，咁其实今年喺我嚟讲都算系约咗嘅，点解咧？根据我记录咧，佢以前系有请啲南摩啊，学佬啊南摩嚟念经嘅， 系， 今届就冇，咁可能系因为疫情啦，冇约成啦，咁冇 book 成咁样，所以就唔见有咯。 哦，咁啊，出年啊，如果真係疫情就更加緩和嘅時候啦，咁啊，大家又完完全全復常咁，可能嗰個盛況 多嘢睇㗎啦， 係啊， 多嘢睇㗎啦， 咁啊，相當之特別喎，呢、這個叫做玉帝誕啊， 玉帝誕啊，天地父母誕或者叫天公誕咁，同一日嚟嘅。 係，咁啊，除咗譬如觀塘秀茂坪一帶咧，港島方面有冇㗎？ 港島頭先我講到嗰筲箕灣嘅玉帝廟啦， 係啊係啊， 拜神啦。咁、另外咧啲佢哋嗰啲總之潮州人嘅廟都一定有嘅、不過論規模咧，就應該就不及頭先我所講嗰幾間啦。即系人多啊，或者系有师弟咁样。 系咁啊，新界就冇啦，新界就客家人比较多系嘛。 新界咧相对嚟讲咧，潮州庙系少嘅，不过有一间庙咧都几旺嘅，就系、喺大江埗。大江埗嘅天德宫。 边度嚟噶呢度系？ 大江埗咪一锦田隔篱咯。 哦，锦田。 嗰度有一间天德宫，咁、就系潮州人管理嘅。 系 潮州人管理嘅，咁啊佢哋咧都 好重視先政服務站啊咁樣咯。啊，咁譬如話，另外一啲潮州人管理嘅，譬如福德廟啊，好多香港好多嘅山邊嗰啲福德廟咧，其實都係潮州人管理嘅廟宇嚟嘅。咁佢哋都一樣喺呢個誕日咧係好重視嘅先政服務站。喺佢哋眼中咧，新年嘅開始就由天地父母誕開始， 哦、即係未必係跟翻大年初一，就佢哋眼中就係覺得 過年啦。啊、但係佢哋迎神啊、團拜咧，都由天地父母誕開始。 哦，咁呢個有趣啊嚇！ 開始 咁，佢哋會唔會潮州人會唔會食嗰啲盤菜咁樣噶？呢樣 佢哋唔係食盤菜嘅。 咁、啊、你食咩咧？ 佢哋拜神咧係用白，即係用翻好多佢哋嘅傳統嘅，即係佢啲粿啊。 嗰啲粿啊， 粿即系嗰啲果啊，果仔啊，果仔啊，系啦，咁佢用好多佢潮州嘅煮嘅潮州菜啊，特别系佢粿嗰啲果仔啦，不同类型嘅果仔，炸嘅又有，蒸嘅又有咁样咯。 哦， 咁我哋敬神啦， 系咁啊，相当有趣啊，咁啊有机会嘅时候又试下佢哋嗰啲叫粿。 居 系啦，我记得福建人叫居啊， 居系啊，我又唔清楚啦。总之咧，我佢啲潮州话读嘅，其实嗰、那个佢其实写出嚟个果字嚟嘅， 系啊， 果蒸种个果咁样， 系有趣。咁啊，下个星期又再听下佳哥有啲乜嘢文化风俗嘅嘢同我哋分享下啦。今日星期讲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在全国多个地区实施军事管制，由地方军事长官负责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命令指出，这项措施是要更有效地实施安全、法治和地区和平工作。實施軍事管制的地區涉及實街省、欽邦等四個省和四個邦的37個鎮，緬甸的仰光省、曼德勒省和欽邦等的地區從2021年3月以來已經實施軍事管制。緬甸國防和安全委員會星期三亦都宣布再次延長全國緊急狀態6個月。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当时表示，缅甸仍然是处于政权受到暴力威胁的非正常情况，强调军方会保护宪法，又重申必须举行多党选举。芬兰总理马林表示，芬兰决定坚持与瑞典共同加入北约。马林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他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晤之后表示，两国在去年春天开始申请加入北约，这个旅程必须好似开始的时候一样携手并进。他强调芬兰和瑞典共同加入北约符合各方利益。瑞典早前发生针对土耳其的示威活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后表示，瑞典不应该指望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获得土耳其的支持。土耳其原定今个月与瑞典和芬兰就加入北约举行会谈，但是会谈已经无限期推迟。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将会卸任，是他一个星期之内再次宣布白宫高级顾问的人事变动。拜登在声明之中赞扬迪斯帮助政府实现国家经济愿景，他说迪斯任内对确保一系列重大法案的通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法案包括美国救援计划、两党基础设施法、晶片和科学法以及降低通胀法，而这些法案为美国经济带来提振。拜登在声明之中未有公布迪斯的继任人选，预计迪斯将会在今个月卸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和暖，风势逐渐减弱，早晚有薄雾。 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尤礼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见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比较车多。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过咗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一段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龙尾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喺碧沙路。封路情况，荔枝角荔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荔湾道去返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体育馆一段快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二台话你知， 你可唔可以帮我喺呢一间运动用品店嘅应用程式买对波鞋啊？你系会员同埋用流动支付折上折啊？ 冇问题，你俾我谂下我个账户密码先。 吓、啊，要谂？你唔系一马走天涯嘅咩？或者好似我咁储存晒所有嘢喺手机度，方便到极嘅、啊？ 哇，乜你保安意识咁低噶？唔同账户系要使用唔同嘅密码。网上银行同埋流动支付账户呢啲涉及个人同敏感资料嘅账户，就更加要设定一个高强度嘅密码，仲要启用埋双重认证功能。另外，唔好将密码储存喺流动装置，以免因为漏洞而泄漏密码啦。 得啦得啦，买咗对波鞋先啦。咦，你个应用程式有通知、啊？ 系、啊，个程式有新版本啊，等我即刻更新先。我平时会定期更新装置嘅操作系统、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同埋流动支付服务应用程式。 哇，你真系好安全啊！ 俾多一个 tips 你啦，启用埋交易通知服务功能，咁银行、信用卡同埋电子钱包等等嘅账户有咩可疑交易，都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同埋跟进啊嘛。 知啦，买波鞋啦！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善。 台话你知 ，CIBS 人人广播。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十三位少数族裔老师，十三个师生之间嘅故事，由尼泊尔人士制作嘅 CIBS 节目，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希望。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做乜咁有雅兴啊？ 因为星期六就系二十四节气之首嘅立春。 立春啊，象征东风送暖，万物慢慢苏醒。气温虽然回升，不过日夜温差较大，记得注意保暖。 踏入春天，应该好好护肝，保持心境开朗，拥有好心情就系一个好开始。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仍最爱。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嚟啦，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回顾下咩先啊？小白吓，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咁啊先睇睇咧，就系泰国羽毛球大师赛啦。咁啊，香港嘅李卓耀啊，咁啊喺寻日啊2号啊，咁啊出战男子单打16强赛事嘅时间咧，咁啊力战三局啊，咁啊最终咧都系以局数2-1反胜翻印尼嘅对手啊，吓咁啊跻身八强嘅，系啦，咁啊都系要继续支持啊。咁啊，另外港队嘅伍家朗啦，咁啊之后亦都面对住马来西亚嘅球手啊，同样以2-1局数咧。晋级咁、由于赛事头二号种子咧亦都退赛啊，咁两位男单港将啊，咁系最高排名嘅种子球手啦，咁希望咁佢哋继续努力，咁得到咧就系今年啊国际赛嘅第一个嘅冠军。 系呢、這个咧、 我哋一定系支持嘅。咁啊， 攞块拍下拍下，攞个金牌翻嚟。 咁啊，梗系啦，拍个金牌翻嚟啊最好啊。喂，不过如果你话讲翻咧，世界杯又过咗啦、我睇咗个报道咧，其实都几值得分享啊。因为之前啊，阿根廷队又攞咗冠军啦。咁啊，美斯咧，其实喺其中一场嘅赛事入边咧，都有啲嘅动作咧，大家都好多揣测嘅。系咩咧？就系佢对荷兰嗰场比赛。咁荷兰嗰场比赛一定系阿根廷对荷兰就好重火药味嘅。 系啊。 咁啊，无论系阿根廷嘅球员咧，即系已经嗌停咗个波啦，你仲一个波省去嗰个后备席嘅位置咧，咁荷兰球员就冲晒嚟啦。 系啊， 咁啊，美斯入波嘅时候嗰个动作，我谂大家网上面都睇晒啦。 嗯， 系啦，咁啊，企喺度，两只手放喺只耳仔后边嗰度。 追究翻啊，系嘛？ 唔系追究，系做访问嘅时候，美斯咧就话到，其实佢做呢啲动作或者嗰场比赛咧，都有几多佢觉得后悔。嘅感覺，即係有少少咧就沙冧， 即係想發咗財立一立品先係咪？即係頭嗰陣時太激動啦，雖然荷蘭嗰方面即係啲教頭啊，或者啲後備席係咁講啲辱罵我哋嘅詞語， 但我哋嗰陣時其實都有講嘅，因為雲高爾本身咧，的而且確係一個唔係咁中意阿根廷人嘅一個教練啦。 雲高爾本身都係一個火藥味好濃嘅一個教頭啦。 咁所以咧嗱。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喺世界盃期間咧，美斯都即係照道理應該係最後一屆噶啦嚇，咁但係佢攞到嘅叫做世界盃咧，其實最高嘅機會率咧，亦都係啱啱過咗嗰屆世界盃。 係， 咁佢有火咧，我覺得係好有幫助，即係帶動到成隊球隊咧有一個好明確嘅方向啊！啲人個紀律好嚴守紀律啊，同埋大家都知喺對阿根廷嘅國家隊入邊咧，其實好多叫我哋叫小將咧，根本係睇美斯大。亦都是美斯一手帶出嚟嘅，所以變咗大家咧都係睇呢一位嘅大哥。咁佢有火咧，係令到成隊阿根廷真係可以踢得好好， 提振到個士氣嘅。 係啊，咁可能完咗啦，咁佢又攞咗個雷米金杯之後咧，咁佢就翻到去，咁佢都覺得嗰陣時真係火火嘅。咁佢本身都有個温文嘅人嚟，呢個大家都知。係，佢踢波都係好君子嘅。咁而家變咗做翻訪問嘅時間咧，佢都話到有啲嘅事情咧，佢都做完之後。是令到他很多的反思啊，咁咪好咯， 系咯，呢啲咧即系球王美斯又好啦，斯朗拿度又好啦，通常咧 結束自己職業生涯之後咧，出嗰本自傳咧，就會寫翻呢啲嘢咯。 係啊，係啊。如果佢出自傳，我都好想睇啊。 係啦、啊，我都想睇啊。佢同斯朗我都想睇嘅。 係啦、啊，即係點樣去成就一個係葡萄牙球王啦、啊，一個世界球王添啦。咁、嗯、點樣喺佢成就一個叫球王嘅心路歷程入邊咧？到底好多嘅事情，我哋本身唔知嘅、 嗯。 但喺自傳入邊咧，應該會講，包括係譬如轉會窗嘅問題啦。嗱，斯朗轉會好睇啦。 唔係，斯朗感情生活已經夠好睇啦。 咁但美斯轉會都好睇嘅喎。 係啊。 咁佢佢有一年巴塞嘅時候，佢留低咗巴塞多一年。咁嗰年咧。其实巴塞都好似有少少觉得美斯鸡肋噶， 有啊，即系有少少投闲自散噶嗰、那个嗰一年嘅巴塞嘅美斯， 跟住美斯亦都传过去好多唔同球队啦，咁啊最后就落户咗巴黎啦，咁啊去到巴黎嘅时候，佢遇到啲咩情况咧？我哋而家都系揣测嘅啫，如果佢有自传咧。就可以知道到底佢啦，或者系 麥巴比啊，前面嗰幾個點樣配搭啦， 呢啲、啊啊、我都好想知道啊。 好，咁啊主要角度講翻英超先啦。咁英超今晚有波踢嘅，咁啊車路士對富咸啦。咁啊車仔咧有一位啊10亿港纸嘅超新星啊，安素費南迪斯啦，身價咧大概1.06亿磅噶，咁啊呢个咧就系博达最中意打嘅 box to box 嘅球员啦。咁睇下今日佢第一次为车仔登场咧，会唔会有好成绩啦？咁样睇翻积分榜咧，始终都系阿仙奴领放啦。咁虽然你话即系嗰啲足总杯啊， 暂时领放5分， 系啊， 即系喺踢少一场嘅情况底下，阿仙奴仍然如果领放5分嘅话咧，咁如果曼城一输就变咗咩噶咯？领放8分噶咯。 系啊，咁啊足总杯咧就阿仙奴输咗俾曼城，我觉得作为球迷嚟讲，我宁愿佢输咗， 即系赢翻呢边啊嘛。 系啊，心无旁骛啊，有阵时你。阿仙奴咧啲戰線唔可以顧太多噶，佢真係已經唔再係傳統列強咯。嗱、就算今年佢攞到英超冠軍咧，佢同傳統列強真係爭好遠。好老實，佢嘅後備兵員啦，以至你睇曼城嘅配備好 fit 嘅，即係好多人可以用。甚至乎咧，上次英國足總杯咧嘅時候咧，未我翻嚟都有同你講，未話三尖分踢得超好。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伯禮頓 嗰球。 第二球咧，一踢一傳一射咁樣咧、 嗯， 哇！嗰球簡直係新加坡啦，係咪先？ 佢嗰一球波咧，即係白禮頓啊、三尖分咧，佢首先用右腳控咗， 係啊， 一個假動作以為射，跟住、再用右腳再射， 係啊，彈一彈。 嗰一球咧，真係 應該係金球嚟㗎，應該係今週英超嘅金球啦。 隨時今年添啊，唔知。 我無端端點解講到去白禮頓對利物浦咧？因為咧，利物浦咧。对叫做白礼顿嗰场咧，高普咧好想禁制啊，叫好多后备兵员出嚟、嗯。我见到咧利物浦好多后备兵员，佢、出嚟嘅咧都系一啲你会识嘅球员咯。 系啊系啊， 而譬如有佐敦轩达神啦、譬如会有詹士米纳啊咁样，即系呢啲老大哥你出嚟帮一帮手。但阿斯奴完全冇呢啲球员噶，佢、后备个 bench 系有。即系富仔咯，即系富安健洋，但你会觉得即系个卡士又真系争啲。头先我讲佐敦轩纳神啊、詹士米纳，佢可以随时换落嚟，有经验，或者个串腰能力强，或者箍波能力强，阿斯奴完全冇咯。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个绝对系阿斯奴嘅隐忧嚟。 不过你睇利物浦今年咧，就可能佢开头锐意咧，就睇下会唔会几条战线都做得好啦。 佢又想踢啲后生仔。 系啦，咁但系变咗今届咧，其实喺几条战线上面咧都有啲甩碌嘅情况出现啦。咁、反而如果你话曼城其实当然系咧，咁但系曼城个后备兵员啊非常之足够，不过喺英超联赛方面咧，咁有个位就俾阿仙奴摄不上去啦，咁要追咧系有困难嘅。不过讲翻三尖分，其实就算连高普咧，佢都话我都冇乜办法，即系高普讲冇乜办法 mark 到三尖分， 因为咧阿洛咧系一个几难缠嘅球员嚟嘅， 系啊， 阿洛嗰场比赛咧。俾佢过咗5次，即系你谂下啦，我对你啦，你 系 后卫啦，你俾佢过5次咧，其实咧 都冇人噶啦， 到65分钟咧，高普已经换走咗，换走，我唔记得半场换定 高普都睇得通睇得透，你根本搞唔掂。喂， 但系 咧， 跟住我认识，即系上网揾翻啲资料睇三尖分呢个球员啦。不过原来佢大学论文咧个 final year 咧系讲自己点样扭波咯，即系佢话咧。有一个扭波嘅哲学，点解三尖分成日可以过人过得咁轻松咧？踢呢个左翼嘅时候，因为咧佢话普遍人咧踢波咧都系唔望住个波嚟踢嘅、因为点解咧？嗱，我哋追求嘅境界梗系。 我隻腳已經可以掌控到個波啦。 係啊，即係等於打籃球，係 啦， 我基本唔使望隻手就拍到噶嘛，應該係咁啊。 如果你望住個波嚟拍，即係渣啲啦。 係啊， 即係你要驚會甩啦， 係啊， 會跌出去啦。 其實盤球都一樣嘅喎。 係啦，盤球都係咁。 盤球嘅人咧，其實隻眼咧係望住草地。望住對方同埋望住隊友走位噶嘛，咁你只腳就不斷盤球嘅時候咧，你就隻眼就不斷睄其他，你先可以做到個組織噶嘛。 跟住咧，三尖分咧就話，因為最頂級嘅球員都唔係望住個波嚟扭過人嘅，所以咧佢就用眼神或者用一啲技巧咧去 distract 咗嗰個人嘅眼神。 嗯， 咁你只腳就會慌啦。 嗯， 你就唔知。嗰、那個進攻嘅人咧，係望邊或者防守嘅人望邊，即係用眼神啊，去叫做 distract， 即係分散咗你的注意力啊， 即係心理戰咯。 因為大家都唔再望住個只腳嚟踢啊嘛。但我哋舊時僆仔踢學界，梗係未到嗰啲彈數，就望住啊，你過咗啊，咁我咪。即我哋防守咧， 望住个波去顾去睇佢只脚扭边度而去追个波噶嘛， 系啦。 咁而家嗰啲唔系 超级球员就唔系咁， 佢哋系望对方嘅时候，估对方想去边而去嗰个位嘅。 系啊，有趣有趣。咁所以呢一个都值得球迷有阵时喺球场上边去欣赏足球嘅时候可以睇多。 同埋有一样嘢都要赞三尖分，其实每一个球员咧，佢哋自己喺扭波咧都有一两个嘅假动作系特别常用嘅。 系 咁三尖分嘅假动作。花款咧 係 比較常多嘅，咁變咧就算誒對方球員想 mark 三尖分嘅時間咧、我知道佢有幾款嘅窿路，咁但係其實佢出邊款我唔知道，即係等於包剪揼啫嘛。我估你出包點你出？你出剪喎、啊，咁啊，梗系俾你过啦。 咁所以即系大家可以期待呢一位咧 CP 值最高嘅球员啦。呢、這个唔系我讲嘅，系奥运仔讲嘅、米高奥运讲啊。转个角度，不如睇埋咧，即系前南韩嘅国脚啦，金信煜咧，加盟杰志啦。 呢、這个好嘢喎、 啊。系啦，咁啊，佢咧就两度啊，为到南韩咧，出战世界杯啦，亦都咧捧过亚冠杯嘅。咁啊，帮佢哋分别系效力蔚山现代嘅时候啦，同埋全北汽车啦。咁当然。即是之前呢傑志就傳過話柏道嗰啲會加盟呢咁冇嘅。不過我自己覺得啊金信煜都可以提升下本地足球嘅叫水平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將一啲叫做 K-League 啦。因為南韓嘅聯賽近幾年都叫做搞得有聲有色。咁雖然就我自己覺得眼見呢就稍次日本嘅。不過都起碼將即係叫做亞洲二哥嘅一啲足球水平引入嚟香港呢就可以提振到叫做香港嘅足球水平。 系啊，但系佢好犀利喎。其实佢系韩职史上入球第三多嘅球员嚟嘅。 系啊， 咁啊，佢加盟咗之后咧，咁啊，相信球队方面就可以放心啦。即系到底嗰个前锋方面啊，咁啊，大家都知道丹恩奴域都年纪都大啦，咁啊，需要一啲新嘅进攻球员嘅互相替补。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下呢位南韩嘅球员啊，喺香港嘅发挥啦。 33号球衣， 系啊，咁啊，系啦，大家认住佢，认住佢，佢都。 佢高噶，1.9米好似系。 系啦，咁但系喺云云嘅杰志嘅外援入边，咁唔算好高。 系， 你都知道佢有好多欧洲球员噶啦。 系啊， 即系杰志方面。好啦，最后啊，同大家跟进埋咧，纳邦詹士咧有机会成为历史得分王嘅宝座啊，超越咧扎巴。即系天欧扎巴咧登上得分王嘅宝座，只系争89分啫，所以好可能咧喺2月9号啊主场，即系洛杉矶湖人主场啦，就对啊雷霆嘅一场比赛咧就正式加冕啊封帝咁样啦。咁但系咧最过分系咩？通常啲封帝嘅球赛咧，一张门票咧就水涨船高啦吓，已经啊最后排嘅门票都炒到去2000几蚊港纸啊，比开季嘅时候咧涨幅达到4倍啦。纳邦詹姆斯嘅生涯咧累积啊38,299分只需要攞到89分就可以超越咧扎巴嘅纪录啦，成为历史嘅得分王啊！喂，估唔到咧，纳邦詹姆斯打到38岁咧， 好犀利！ 佢真系依家超越咗佐敦啦，超越咗扎巴啦，超越咗小里布特啦，超越咗高比拜仁啦。笑到最后嘅系纳邦詹姆斯，咁啊，睇下詹姆斯封王嘅球赛，睇下会唔会感动到你啦。 谁爱？愿你怜爱，仍我却见 你，擦清你爱。圆月缺一点，途人没自在。偏偏我固执得抬头没看开，知道月下你正伴着你所爱，唯求尚有错觉。 尹谦嘅作品《Me and the Moon》咁啊，喂，中国真系要问一问你呢一个啦。琴日咧，我已经想讲噶啦，咁啊话呢个大台咧有新剧，咁啊呢个新四十二章啦，咁样嗱，好唔好睇咧？我未睇过，不过咧就要同大家讲翻咧，就系话呢个灵灰安置所就即系叫做做咗一个场景，做大学咁样啦。啊，其实中国呢啲嘢时有发生啦，系咪啊？ 即系佢借咗某一个地方，嗰个地方个用途咧唔系剧里边嗰个用途， 系啊， 咁啲人有啲咩嘅诟病啊？即系话系啊，唔应该咁样啊。 系，但系呢啲都系网民讲咗剧组。应该都做晒要做嘅嘢噶啦， 其实唔 即系俾晒场地钱 系咯，系啊，大家唔需要咁咩嘅，可能大家觉得有问题，系因为嗰度系灵灰庵， 嗯， 你而家用咗嚟做大学， 嗯， 即系觉得个反差好似咁大咁样啊， 嗯， 咁其实你留意一下，香港成日拍好多戏咧，借咗某一个地方，譬如啊，近住中上环嗰边啊， 嗯、 有好多地方咧拍咗，你以为喺澳门嘅， 系啊系啊， 哦系啊系啊。感覺似啊嘛， 係啊，又或者而家好多時候咧喺啲海灘嗰度拍咧，話啲人喺歐洲嘅， 或者古裝啊， 啊 有時嗰啲咧有架船仔走啦，阿鐘咁樣嘅嗰啲分道揚镳嗰啲戲碼， 龍蝦灣嗰度成日都係當古裝噶啦， 係咯係咯係咯， 大堂嗰邊成日都拍古裝噶啦，不過而家多咗啲電線杆，佢哋就位就得好辛苦嘅啫嘛，咁其實唔需要咁咩嘅，唔需要咁執著嘅， 係啊，反而就。叫做叫曲线帮咗呢套剧宣传啊，我反而真系， 定还是曲线宣传咗灵灰庵 啊？系真系啊，你知道 两样 win win， 即系暗位都缺乏，系咪？你想讲跟即系有阵时听政府宣传带都听到暗位都缺乏， 即系话除非大家担心嘅，喂，你系咪想借灵灰庵去影射大学？定还是当大学系灵灰庵啊？即系嗱，嗰啲另外一层意义我就唔知啊，可能佢有呢个谂法，咁我唔知啊。咁但系如果你话拍戏嚟讲，纯粹拍戏咧。借呢啲位置經常都有㗎啦， 咁唔使咁 double meaning 嘅，正所謂結婚就係婚姻嘅墳墓，唔使真係墳墓嗰度拍嘅啲結婚戲咁樣。 咁例如拍啲外太空嗰啲片，唔通真係喺外太空拍咩？啊，不過唔係，俄羅斯最近真係搶先啊 ，Tom Cruise 一部。 真係上咗太空站拍咗套戲喎， 咁犀利， 就嚟有得睇啦。 咁劇組嗰啲都係上埋去啊？ 佢如果我冇睇錯個 making of， 因為我唔識聽 俄文， 好似佢射咗兩個人上去啫，就係個一個女演員同埋個攝影師，即係個導演。是兩個上了去啫。咁嗰陣時，湯告老師咪就話佢係第一個同 NASA 傾咗要上太空站拍真人上太空啊嘛。咁但係 sorry 啦，俾人搶咗一步啦。 正所謂 搶先一步 ，NASA 係 NASA，、俄羅斯太空站係 俄羅斯太空站， 兩個國家嚟啊嘛。 你而家上嗰啲影片分享平台咧，你睇到呢、這、一個即係俄羅斯嗰套電影嘅宣傳片噶啦，真係見到咧，佢唔係特技嚟噶，啲頭髮養下養下。同你平時我哋睇開嗰啲科幻片真係唔同㗎。 係咩？ 真係唔同㗎、哦。自然好多啦，當然佢真係飄開曬頭髮啦。係同你平我哋平時睇嗰啲喺地球表面拍嗰啲係好唔同。 係係係。咁、哦、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嗰度睇睇呢啲。 我初頭仲以為係本身我哋地球拍嗰啲呢已經係好似。上咗上太空，因為我哋有陣時都有睇噶嘛，譬如一啲國家咁，佢哋嗰啲就上咗上太空嘅，跟住都有影到，咪佢哋咩天地直播咁噶嘛。其實見到佢哋都係咁樣喐下喐下，我感覺上咦都同平時睇嗰啲戲咧幾似噶 咯 喎。 其實嗰啲咩 Interstellar 咧個技術含量都做到好似太空噶啦。 係啊， 係啊，叫係咪星際啟示錄？ 星際 啟示錄係啊， 即係好難譯到做星際啟示錄㗎。有陣時大家唔好怪我哋啲英文名點解噏唔翻個中文戲。真系好难先译到噶。 即系讲翻，譬如阿欧讲嗰个话借位嗰啲，借咗个景嚟做其他咁样嘅建筑物，时有发生嘅，唔需要咁执着嘅。 喂，咁如果你做演员年代啦，去呢啲地方拍戏，你会到啊细路仔有怪莫怪，唔识世界，跟住泣一泣咁样，即系以保平安嘅啦吓。 就算唔讲出口。个心里边都会讲嘅， 就好尊敬嘅，冇话乱嚟嘅， 嘈住大家，嘈住大家， 礼貌啲啦，咁 样 要。 咁同埋有一样啦，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啦。你如果荒山野岭，咁、如果你又即系有啲咩急人所急咁样嗰啲，唔该借命都讲句啦， 系啊， 礼貌嚟嘅，礼貌 系啊，礼貌好紧要， 礼貌好紧要。 咁啊，除咗睇剧，睇埋个天气，咁啊大致多云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早上系清凉一啲嘅，稍后有一两阵嘅雨啦。依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0%， 转个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开始的时候一样携手并进，他强调芬兰和瑞典共同加入北约符合各方利益。瑞典早前发生针对土耳其的示威活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后表示，瑞典不应该指望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获得土耳其的支持。土耳其原定今个月与瑞典和芬兰就加入北约举行会谈，但是会谈已经无限期推迟。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州、苏梅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星期四再次响起防空警报。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星期三亦都遭到俄军攻击，当地官员说俄军导弹摧毁一座住宅大楼，另外有九座住宅大楼受损，袭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18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和到访基辅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谈，他说俄罗斯适应制裁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欧盟推出新限制措施的步伐就再放慢，他呼吁欧盟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冯德莱恩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财政、军事和政治援助，又说会在海牙成立一个国际中心处理在乌克兰发生的罪行。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6点，系升8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28.72，瑞士法郎0.914，加元1.333，人民币6.736，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79美元，卖出1915.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系覆盖该区。

大家知唔知道原来香港都好犀利嘅，成日食士多啤梨咧，系占咗韩国出口士多啤梨咧三分之一啊！咁啊，系韩国出口嘅第一啦，士多啤梨嘅一个地区嚟嘅，真系好犀利。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明忠，我想同妈妈一起吃汤圆，因为由细到大佢都话我唔中意食，阿忠俾晒你。其实我知道佢都好中意食噶，一家人乜嘢都要分享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这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啊，中国小朋友，你哋好，星期愉快 ，Happy Friday，Happy Friday， 咁啊，点解咁 happy 咧？咁见到隔晚美股啦，都系升多跌少啦，咁特别系咧纳指啦，咁啊。Meta 出嚟份业绩好对版，升咗两成几，有冇机会带动今日科网股嘅一啲表现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你。 好，咁啊咁讲啦吓，即系一个好事啊，一个又唔好，咁讲啲即系再新啲嘅嘢啦。因为咧 Apple 咧就收市后有业绩，咁啊都大家都等紧佢噶。咁啊，但系咧六年以嚟咧第一次即系都叫做咧。唔係話好差，即係都賺好多300億，但係真係按年咧盈利係有一個倒退，唔係好曳，不過預期咧就差少少咯，即係本來諗住佢考80分，咁而家得嗰72、3分咁樣咧，咁就又唔係話好差，不過咧就大家已經係即係叫做唔係太滿意啦，咁、那個股價咧喺即係美國嗰個所謂嘅即係收市後嘅交易時段咧就跌咗落嚟。咁但 Meta 的而且確就好誇張，因為都好少見到佢一個咁誇張嘅升幅啊嚇，即係又係嗰句啦，由高位跌咗好多，係即係跌咗即係差唔多即係70%啊，但係由低位計咧，亦都即係彈翻，亦都有一倍咯。咁好啦，咁呢個就少少美股嘅嘢啦。咁同埋咧就幾樣嘢嘅，關於係呢一個即係全球嘅金融市場有兩件都大事咧，就係、是、都已經發生咗啦。第一呢個聯儲局。加息25個點子之後，大家就會估3月份再整多一次之後呢就可以停一停投一投啦。咁英倫銀行同歐洲央行呢亦都分別議咗息啦。不過講到英倫銀行呢，佢加息半釐同歐洲央行加息半釐之後呢少少唔同啦。就因為呢即係英倫銀行就話即係呢個通脹都即係都好高呀、不過呢都睇嚟呢都係有啲回落嘅空間啦咁樣。咁所以呢就會覺得呢即係呢個英倫銀行可能同聯儲局都一樣啦，就係、是、嗰個加息周期去到尾聲啦。咁但係呢歐央行可能又即係未咁快加完啦，因為無論通脹啦、經濟表現啦，其實經濟表現係好得嚟咧，通脹都仍然係勁嘅。咁大家都知即係歐洲嘅狀況同美國係有啲唔同啦，尤其是即係受到俄烏戰爭嘅影響，亦都係相對比較大。呢個係之前嘅事啦。咁好啦，咁啊加一句，咁啊對我哋香港股市影響咧又未算話太大嘅。咁但係咧的而且確啦，即係喺呢段時間，無論係個美股都好顯著咁上升啦，咁亦都再加埋，其實歐洲股市都好顯著咁上升啦。咁啊，亦都再講咧，就係、是、有部分即係我都過去都曾經都講過嘅喺晨光嘅時段就啊，其實我哋嘅眼界係闊啲嘅，唔係淨係一定係局限喺香港嘅投資市場嘅。咁如果你話真係喺過去嗰段時間喺歐洲市場，你真係例如唔好講多啦，買下啲汽車股，亦都唔好講邊隻啦。基本上咧，即係全部都創緊，即係好多都係創緊即係歷史新高，尤其是即係我比較喜愛人，亦都有提及過嘅一啲。咁好啦，咁啊言歸正傳啦嚇，咁啊大家可能都會對即係始終港股咧都係仍然係最關心啦。咁呢個當然明白啦。咁啊喺目前呢一刻咧，我都會覺得即係嗱，全球金融市場咧，即係嗰個所謂嘅 即係貨幣政策嘅調控咧，其實就越嚟越有眉目噶啦。咁啊一如我嘅估計啦，咁啊即係呢一個各大小銀行咁亦都咧係冇加到呢個最優惠利率嘅咁樣。咁我亦都認為咧，即係最優惠利率咧，亦都已經係去到高原期啦。咁即係話，即係以我哋嘅港息嚟講咧，即係就算供緊樓嘅咧，都唔使擔心好似之前嗰，咦佢加個 P 喎，咁一加個 P 我就供樓就會俾多咗噶啦喎。咁而家咧就睇嚟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咁但係咧就即係點講啊？好似即係尋日都講，譬如啲電動車嘅股份，譬如以佢哋嘅即係銷售一般般，咁有啲都真係出現獲利回吐。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整體個港股表現咧係即係22,700的，而且確係有個比較明顯啲嘅回落。咁但係睇嚟而家嚟講咧，即係回到接近即係22,000點嘅呢啲水平咧，即係都係仲係跌序嘅，即係唔係話一個好大嘅一個下跌嘅情況，只不過都係一個即係正常嘅大漲小回，大家亦都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咯。咁你話即係今晚嘅美國股市，咁會唔會係帶動到一啲嘅新經濟平台類嘅股份咧？我又覺得都唔係太相同嘅個情況都，咁再加埋 Apple 個股價都喺即係延長交易時段、收市後交易時段都叫做回軟一啲咧，咁又亦都即係此消彼長啦，嗰兩個效應就可能會叫做係有少少即係消退咗啦嚇。 咁啊，即係聽下 Dicky 咁講啊，鬆一口氣先咧，即係點都鬆一鬆先啦。咁啊，但係咧都要繼續揾嘢㗎，咁揾嘢喺邊度揾咧？咁啊，不如喺啲報章度揾下啲專欄睇下啦。咁喺專欄睇，梗係睇下 Dicky 嗰個專欄先啦。揾到啲嘢啦，嗱，中移動。咁佢係當然咧，息高啊嘛，吸引喎、啊。咁而家係咪係時候望一望咧 ，Dicky？ 應該咁講啦，即係阿鐘哥日日咧都要揀好多隻股票嚟講嘅，咁所以咧都係參考。咁但係咧的而且確咧就中移動，我記得我哋喺即係晨光嘅時段啦，甚至乎我記得三位主持咧都喺過去嗰即係兩個月咧都有問過呢一隻股份或者講過呢個板塊，咁的而且確我都係用同樣嘅睇法嘅。始終如果你話講防守性咧，即係我哋都要明白到盈利嘅能力，同佢派息嘅比例，以至到你真係代到個息率嘅收益率嘅水平咧，都係其中一個揀選股份甚至乎安全系數嘅評定嘅一個嘅好簡單嘅一個指標。咁客觀嘅事實就係、是、見得到，即係如果你話頭先我講緊嘅嗰樣嘢咧，咁就符合曬嘅。即係如果你話三大嘅即係電信營運商，即係特別係以即係中移動嚟講，咁同埋亦都見得到咧一個比較客觀嘅事實，就係內地啲所謂嘅即係話網絡嘅供應商咧，自從係進入咗呢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嘅年代，即係話唔再係話哇發短信喎，咁已經係哇一講短信咧，即係都係已經係 uncle 級別嘅呢啲術語嚟短信咁樣咁啊，但係喺而家呢刻咧，明顯地見到啲電信營運商咧喺無論係企業啦，同埋所謂嘅即係雲端嘅呢啲即係服務啦，咁都係有個即係快咗少少嘅增長嘅，咁所以就。首先都講啦，雲端啊、數據中心啊呢啲咧，即係睇嚟咧都仍然係有個即係增長嘅概念，即係變咗一隻公用股，而家就有少少盈利增長概念。咁所以點解佢股價過去呢段時間係可以即係好穩定咁上升咧？因為以往大家應該會覺得啊，中移動呢啲係派息係好高，現金流好強，但係冇增長嘅喎。咁但係而家係有少少一個咁嘅增長衝勁，所以我相信即係總的來說咧，電信營運商嘅行業咧。雖然即係無論係股價，以至到佢哋盈利增長，就比唔上係一啲而家講緊復甦概念嘅平台經濟股，同埋冇即係政策再一個好大力嘅調控嘅一啲嘅頭先都講嘅呢啲平台嘅股份。咁但係咧，即係都總有佢哋嘅吸引之處咧，就係相對地穩定啲咯。 咁另外都見到股神巴菲特咧，咁啊睇到消息就話再沽呢個比亞迪喎。咁其實見到近日咧啲汽車股嘅消息咧，都可以話好壞參半啊嚇。咁有一啲咧就話到啊有國家新能源補貼啊，有啲又話新嘅車款啦。咁啊嚟緊亦都會宣布咧就下調佢哋嗰個嘅售價。又有啲咧就話呢個汽車企業啊發盈起喎。咁啊但係股神又有呢啲舉動嘅話，咁啊到底啲車股啊揸嚟定係揸走好咧？ 即係講到車股咧，最中意講噶啦。咁頭先咧，小白我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即係喺我自己嘅平台啊， 專欄啊，甚至乎記得晨光啊，咁我都有講過，即係車股，大家唔好淨局限喺香港。嗱、即係既然都講到一間比亞迪，咁我哋就好公平啦，好似嗰啲選舉節目咁樣，咁啊所有員講曬，咁啊冇問題咯。咁譬如話以歐洲上市嘅，咁即我比較鍾愛嘅，真係日日都創新高，但係我都唔係即第一日講，譬如話真係喺呢一個美國上市嘅 Race， 即係Ferrari 啦，即係入 Porsche 啦，仲有呢個 BMW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到香港嘅，咁大家淨係睇住吉利啦，跟住咧就比亚迪啦，跟住咧就系思鹏未来理想啦咁。咁但系真系喺寻日，我记得朝头早咧，我都有即系讲到就话啊，大家都即系留意啦，因为你哋都有问到就系话啲即系电动车啊相关嘅股份。咁客观嘅事实就系咧，一月份嘅销售数字咧，就除咗真系比亚迪按年仲有一个比较好嘅增长之外咧。非凡偉流理想甚至乎阿吉利呢都真係有個比較明顯嘅下跌嘅。咁、但係非戰之罪嘅，因為補貼冇咗啦嘛。咁、但係而家就憧憬緊咩，咪憧憬緊嚟緊呢都仲可能有補貼。咁至於阿股神即係比亞迪佢繼續減持呢，呢個已經係個趨勢。咁大家呢又明白到佢每沽貨多過一個百分點啊，咁佢就要作一次申報。咁所以咧，即係過去呢段時間一路升上嚟，就建基於比亞迪嘅基本因素啦，即係話，喂，個個都要減價喎，福特汽車又話要減價，跟住咧呢一個 Tesla 又話要減價，跟住比亞迪就唔使減價，啲車仲要賣得好好，仲要賣得即係當人哋跌嘅時間，佢仲有增長咁。咁喺咁嘅情況之下，股價自然就升啦。咁但係當呢個消息一出嚟嘅時間咧，咁唔多唔少咧，又會令到大家會成為即係。短線嚟講獲利回吐嘅借口咯，咁所以即係唔排除可能會回少少嚇，因為呢一個消息，雖然呢個消息早已經係預期久不久就會發生嘅事，因為佢一路都減持緊，佢仲未停，咁而每一次還原一個百分點嘅減持咧，咁就會有一個咁樣嘅權益披露嘅申報，咁所以就係一個預期會發生嘅事，咁所以對個股價嘅沽壓又唔會話造成太大嘅壓力嘅。 咁啊 ，Dicky 今日同你咧講多少少啊，呢個咧真係從來冇講過啦。在晨光或者你其他平台有没有讲我不知道啦。ChatGPT 啦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啦。近排呢啲AI 股。 好 hit 嘅一个话题。 是啊近排啲AI 股呢是咁升啊在美国那边守啦。但是调返转头喂睇返呢本地方面呢即是百度集团呢都话有是啦 AI 嘅一个 model 喎咁样究竟是咪做到个人工智能可以应用嘅层面可以好宽广呢咁 ,ChatGPT 嗰个应用就连大学生都懂。用啦，咁啊写篇论文过到 Yale 啦，咁啊好劲咁样啦。嗱，Dicky 你点睇呢个趋势？第二就系成个 AI 板块系咪真系泡沫多过乜咧？咁啊交俾你去讲啦，唔该。 嗱，都真系咧，我会觉得咁，即系趋势咧就系真系大趋势嚟噶啦。咁至于你话喂香港，大家就即系会联想到。即係咦有呢個相關嘅技術，甚至乎可以去到應用嘅層面，而又或者某程度上啊，可能又同電動車個行業有啲關係嘅，咁大家就一定會立即時諗起只百度啦。咁所以明顯地咧，佢嘅股價真係有個突破嘅喺日前，咁啊直情係升破成個上升通道添，係好誇張下嘅。咁但係你話喂個別其他嘅一啲咧，咁我就一般般啦。有啲咧其實過去呢段時間就嗱。即係其實講到呢一個方向咧，一講即係人工智能咧，其實就你要諗落去咧，其實就好似好多行業好多股份咧都沾得上邊嘅，即係就咁諗落去啊。譬如你話喂做一啲軟件嘅嘢，咁唔係咩？咁佢哋都有相類似嘅嘢㗎。咁當然啦，尋日就見到個別有一隻就已經係有個比較明顯啲嘅回落嘅壓力啦。咁我會覺得咁。尤其是一啲未有盈利基礎嘅，喺高位即係個喺個山頂嗰度咧，係好多蟹貨嘅。咁而如果低位有一定速度嘅反彈咧，隨時就可能會有獲利回吐。記得喺即係幾日之前有一隻就升得都幾急下嘅，咁但係跟住就都有啲回吐咯，同埋都叫做明顯地。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呢個概念咧。就是比較，即我覺得比較短暫啦。如果喺香港股票市場嗰個炒風，可能即係頂多就會係比嗰啲農曆新年嗰啲電影股係耐多一兩日咁大把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周恆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別嘅股份嘅。唔該曬 ，Dicky。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多謝曬，拜拜。 Dicky， 拜拜。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好，咁啊，同钟哥咧，同埋同小白咧，讲下呢个啦，要记住啦，呢四个字，你好，香港咁样，咁啊，特首啊都出嚟拍宣传片啦，咁啊，机管局咧就免费派发50万张嘅机票，咁你一定听到呢度，切，你派出去出边俾啲游客啫嘛，我系本地人嚟 嘅，关我哋咩事啊？ 有80万张。都有份，香港 有，我哋都有份啊！ 系啊， 好 啊，大家忽略咗个细节。我见好多份报章都讲香港派50万张机票，但忽略咗下边一个小选项，就系咧啊，有80万张嘅机票咧，俾翻香港市民嘅，系啦，咁啊。继去年咧，为咗鼓励香港市民咧接种疫苗咧，而派嘅60万张机票咧，今年夏季咧更加会再派多啲机票，派80万张。咁啊，航空公司咧呢个就稍后会有详情同大家去公布嘅，咁样咁啊，大家唔好心急住啦，系咪先？咁啊，不过我都觉得派机票都系好嘅，依家啲机票好贵啊，帮大家 check 过咧啲机票网站咧，譬如你话想飞下日本啦、啊。都起碼一張來回機票咧，去翻5-6千元。 我有都有 check 過，例如假如去福岡咁樣啦、嗯，我一家四口嘛，咁、我一家四口如果去嘅話咧，都要啱啊，我講嗰個價啱啊，我都要大概預2萬蚊松啲咧，先至可以做到 剩機票咗， 剩機票啊，剩機票咋？ 你 check 5张啦，你預埋我多個人多雙塊啫， 係喎、 你4张同5张，你都係俾20000几蚊啊， 係啦，跟住仲有啲藉口啊，自己周圍去玩啲， 定20000尾啊嘛。我哋出嚟做嘢冇话睇尾数噶，系咪先？睇头噶啫嘛。 check 埋我张啦。 诶，系钟哥呢个又啱。不过，我想讲，其实都几贵嘅。点解咧？我哋享受过嗱，我哋翻去疫情之前咧、我哋飞日本未个成本平啲、即系譬如可能1000零蚊你买到 几百蚊都够胆出过以前个价。 曾经啦，咁但系普遍嚟讲2000零蚊啦，飞成田、飞羽田咁样。咁但系你去到6000蚊咧，就系、是、我记得12年前我仲喺其他平台做緊機構嘅時候，就大概6000蚊飛一次日本啦，來回。鐘哥，你記得6000蚊買咗日本機票係幾時啊？ 好耐啦， 好耐啦，真係啦， 十幾二十年前啦，有啊。 咁、但係當然咧，你而家啱啱經歷咗呢幾年疫情啊，咁航空業都受到好大打擊噶嘛。咁而家啱啱開翻嘅時候，佢收翻一個叫做想追翻少少成本嘅價錢，其實好明白嘅。你啱開翻啊嘛，咁如果佢而家都仲薄利多銷。我即係你好難營運啊！嗰盤生意，即係見到啲大嘅都要問政府借錢啊，係咪先？ 都明嘅， 唔係借啲咪攞啲咪，直頭係咁樣。 借講係借嘅，有借會有還嘅。 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呢段期間，即係我講緊呢段期間，可能講緊係一年或以上添啊。你都預咗係貴㗎啦，機票你冇得平嘅。即係平到以前疫情前啊，又係講疫情前， 1000零蚊、2000蚊咁樣可以。 使添啊！如果講即係嗰啲真係航空公司，有啲廉航咧，甚至乎係零機價添嘅。即系你回程，只要你早啲订，有啲系你搵到系唔使钱添，咁、你去嗰程可能系贵翻啲，咁、但系你咁样拉匀条数，可能系几百蚊添都有嘅，咁、但系而家就唔好考虑呢啲住， 系啊，人哋都要打开门口做生意， 短期内应该都唔会有住噶啦，即系将来当然我觉得即系所有嘅嘢复常晒之后。當然會 咁啊，更加好啦。 所以有啲朋友咧都即刻又諗咧話：，與其6000蚊飛日本，不如多1-2千蚊，譬如7000零蚊飛個歐洲咧咁樣，假期夠多。 考慮嚟㗎。 係啊，因為你飛歐洲都係講緊7000零蚊㗎啫。咁、當然啦，我又幫大家 check 過咧，其實歐洲航空公司咧依家多咗好多附加費，譬如咧你7000几蚊嗰張機票咧，你舊時未包埋個行李嘅，今時今日可能唔包嘅，即係行李要額外再俾錢咯。咁呢個就係條款同埋細則，自己上網睇清楚啲先啦，就唔好去到櫃位嘅時候喺個地勤姐姐嗰度就發爛渣。我唔知道啊，咁樣咁啊冇得唔知道嘅。依家所有嘢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咁啊，都係嗰句啦。如果你準備飛啊，準備去玩咧，咁啊，晨光第一線嘅團隊都祝大家旅途愉快啊，坐穩飛機，記得買手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在全国多个地区实施军事管制，由地方军事长官负责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 命令指出，呢项措施系要更有效地实施安全、法治同地区和平工作。实施军事管制的地区涉及什街省、欣邦等四个省同四个邦的37个镇。缅甸的仰光省、曼德勒省和欣邦等的地区从2021年3月以来已经实施军事管制。缅甸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星期三亦都宣布再次延长全国紧急状态6个月。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当时表示，缅甸仍然处于政权受到暴力威胁的非正常情况，强调军方会保护宪法，又重申必须举行多党选举。美国官员指国防部正是追踪疑似中国间谍气球，并且声称已经透过不同官方渠道紧急接触中方官员，沟通情况的严重性。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指，这个气球几日之前进入美国领空，美国自此一直追踪，包括用载人、军用飞机进行观察，相信这个气球的目的是进行监视。美方官员又声言，军方高层曾经考虑在蒙大拿州上空击落这个气球，但顾及碎片可能带来安全风险，最终放弃做法。外界关注会不会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行程构成影响。意大利杯祖云达斯1-0击败拉素，晋级准决赛。双方比赛至完上半场之前，祖云达斯凭住基尔神基尔马的头槌奠定胜局，下半场双方互无纪录。祖云达斯下轮意大利杯赛事在两回合的准决赛将会对国际米兰。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524点，系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28.64，瑞士法郎0.914，加元1.333，人民币6.736，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9，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6.23美元，卖出1,916.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稍后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和暖，风势逐渐减弱，早晚有薄雾。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啦，咁而家少少车多啦，排到去窝打老道，咁亦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啦。去翻尖沙咀方向啊，落翻太子道西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希福道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有交通意外，咁车多少少，排到去窝打老道啦，咁亦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太子道西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希福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影湾园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对出。清水湾道去返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在大学道回旋处对出。在九龙区啦，九龙塘的歌和老街呢，由于有水管急收，歌和老街去返深水埗方向，近住达之路的快线封了。这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呢，影响到啦歌和老街去返深水埗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另外啦，达之路去返北假山峰方向，近住歌和老街的快线呢都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的。另外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荔枝角的荔湾道水管急收就刚刚完成了，现在荔湾道去回葵涌方向，近着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快线就重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快乐从来可以在小的事情找得到，当你能够好像杨千嬅一样，在悲观的心里面也都能够乐观和积极地去面对每一种的事情，就会明白这一首歌曲带给你的含义，也都可以抱住正向的心态迎接每一日。作曲 Eric Cobb， 填词林忆玲，一起造就一首温暖的歌曲。杨千嬅还有事情可庆祝， 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忆，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是一拼命，疲劳还是有节目如轻，不考究验证何为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几秒。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杨千嬅还有事情可庆祝。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少女的球鞋，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张文嘉，近年主攻电影和舞台剧演出的 Crystal。今次会同大家畅谈未来的发展大计。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想要终身美丽，梗系由内到外靓出嚟啦。但系点解每次睇中医，啲人都话你好湿啊？ 香港咧系一个华南地区嚟嘅，其实一年四季就算几干燥都好啦，都系干得过几天嘅、只不过佢系大湿、小湿定中湿嘅啫。喺香港住啦，会俾呢啲湿气咧影响个身体嘅，包括皮肤啦，或者里边嘅内脏啦，我哋都会影响到嘅。 想继续靓落去，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相信每一个人都喜欢俊男美女，不过大家估下，如果你只可以见十个人一次，你会记得靓仔靓女的样子，定是普通人呢？想不想知？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这世一的我。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我最想同啊妹妹一起吃汤圆。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呢生了小朋友啊，同她一起吃汤圆还可以啊，等我这个舅父呢探下个小朋友啊，这些咪就是一家团圆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嗱，识你咁耐，知你中意食甜嘢啊？ 系啊， 汤圆有咩偏好咧，钟哥？ 嗱，任何馅咧，其实都唔会太差嘅，系唔知点解嘅，即系任何馅都 OK 嘅。嗱，你最常食嘅就可能系麻蓉啦， 系系 红豆又大家有试过啦，朱古力呢啲比较刁钻啲嘅，都有试过啦，冇乜嘢甩拖嘅。但系咧有一种咧，反而我觉得最反璞归真， 系乜嘢？ 咩都冇。 哦， 即系譬如啊，你食有时候有啲铺头咧，佢整嗰啲番薯糖水咧，会抌一两粒落去嘅，冇馅嘅， 斋用糯米搓咗个波波咁样怼落去， 即系志在嗱，因为嗰、那个本身番薯糖水嗰个味道都比较浓噶嘛，佢俾啲口感嚟啫， 哦， 即系个番薯可能系淋嘅，佢呢啲黏嘅，咁俾个口感你撞一撞啫。 O K， 咁啊，如果我记得有一种整法系咁嘅，搓汤圆嘅时候咧，摆一粒冰糖入去。 最早期嗰啲咯， 系啦，元祖，因为嗰阵时好似话香港咧就未至于好富裕啦，咁啊，你话啲芝麻啊，其实哇红豆嗰啲系名物嚟噶，即系都贵贵地嘅食材嚟噶。 我屋企就唔系用冰糖嘅，用片糖，即系黄色一长方形嗰只咧， 系 剥碎晒佢，然之后就攞一粒黏落去中间嗰度，因为佢片糖溶咗之后咧，就啱好似流质咁样，有啲即系。流心嘅感觉添啊！ 咁即系咬落去嘅时候，真系有少少流心 feel 嘅，咁样系咪？ 同埋甜啲啊嘛，哦、即系片糖。 但系本身已经用姜同埋用糖水煲个汤底噶啦，已经系。 边有咁多糖水啊？以前可能即系浸乜滚熟佢嘅啫，所以佢里边有个甜味咧，好紧要噶。 系咁啊！希望大家咧都甜甜蜜蜜啦。嚟紧啊，元宵佳节 系、又嚟咯 啊！元宵佳节之后咧，情人节都要试必试必啊！咁多位。 晨光警政，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集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察公共关系部督察严志刚先生啦，担任嘉宾主持。Philip 早晨， 早晨啊，小白，各位听众早晨。 诶 ，Philip 啊，我前嗰排咧都有收睇你有份主持嘅警星直播啊，知道你哋咧多咗唔同嘅渠道去播放节目、 啊。多谢小白你支持我哋啊！冇错，我哋节目咧已经跳出社交媒体啦。香港警务处为了向收睇不同媒体的市民传递防罪和警队资讯，我们会在不同的电视台播放警星直播的。 那我们香港电台有没有份、啊、 当然有啦，包括每逢星期一晚六点半你们港台电视31台播放、啊。 你们整个节目大概有成30分钟、啊。那有没有一些短的版本给一些工作紧繁忙的香港市民呢？ 有啊。我哋亦都制作咗好多一分钟嘅防骗短片㗎，务求令大家不论喺屋企亦或喺街上面都可以接收到最新最有用嘅防骗防罪资讯。我哋亦都积极安排緊防骗短片喺唔同嘅电视台同埋坊间唔同嘅电子屏幕度播放。 咁呢啲嘅短片又会喺边度睇到呢？ 当大家途经旺角警署出面嘅大电视、屋邨大堂嘅电视，又或者一些装设在政府建筑物的电子屏幕，都有机会见到警星直播一分钟的防骗短片的。 多了平台去播放节目当然是好事啦，不过我知道你们本身都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哦。 你说得没错啊，其实警队很早期已经留意到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性和重要性，所以陆续推出了警队六大平台去覆盖不同语文和年龄层的市民。咁啊，不如我考下你啊！你知唔知我所讲紧嘅系乜嘢六大社交平台呢？ 我知啊，你讲紧嘅系警队嘅 Facebook 专页、微博专页、Twitter、 微信官方账号、Instagram 账号以及 YouTube 嘅频道嘛。 果然好紧贴我哋嘅动态、哦。其实我哋亦都会同时善用新媒体，以警队吉祥物、相片、图像同影片主动宣传同埋发布信息，同唔同嘅社群接触、联系同埋互动。 我都有留意你哋嘅社交媒体平台㗎，你哋啲相片啊、影片啊同埋资讯图表越嚟越精美、哦。将啲咁庞大嘅资讯透过简化嘅文字、图片同埋图表去到呈现出嚟，对我哋嘅市民嚟讲呢係非常之方便、哦。 多谢你嘅欣赏啊。我哋不论呢做任何工种都会精益求精，务求将最快最新嘅重要资讯用精简同埋吸引嘅手法传递俾大家。而且唔单止系我哋嘅贴文啊，就连我哋制作嘅影片咧，都加入咗互动嘅新元素噶。 影片都可以有互动嘅新元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大家知道呢？ 当然可以啦。啊，就例如我哋喺12月24日圣诞节发布咗一段互动影片啊，名为《余生共度还是各行各路》，结局由你创造。今年圣诞 Missing Child。故事呢是讲述一对互相有好感的朋友啦，在圣诞节这些浪漫又适合告白的日子，大家内心挣扎着承不承诺和对方成为男女朋友。片段呢除了穿插了警察的日常工作之外，还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等每一位观众在网上投票，亲手决定他们最后呢会不会在一起。 啊，个古仔咧听落去都好感动同埋好吸引、哦。诶、哎，咁、那个结局咧系点噶？ 嗱，经过观众咧网上投票之后，那个结局咧就系、是、已经喺警察社交媒体上面发布咗噶啦。如果各位观众咧想翻睇相关嘅影片同埋知道结果嘅话，可以上翻我哋香港警察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搜寻翻12月26日发布嘅影片，你就会知道结果噶啦。 咁我转头都去你哋嘅社交媒体平台睇下先。我记得你哋唔单止喺圣诞节有新元素嘅互动影片，好似喺12月31号晚，我都见到你现场直播倒数迎接新一年。 冇错啊，小白。由于倒数迎接2023年当晚有加强版嘅幻彩咏香江同埋烟火表演，相信咧会有大批嘅市民出去庆祝，所以咧我哋警方有进行人潮管制同埋封路行动。为了给大家了解多些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社交媒体直播小队就分别去了兰桂坊、中环海滨和尖东一带进行现场的直播，和市民一起互动庆祝迎接新一年。我当晚还在中环海滨直播，和小朋友聊天和派提子礼物给现场的朋友仔。 哎， Philip， 听你这么说，现场直播都好像很有意义、哦。 是的，其实我哋都系希望透过社交媒体直播小队喺现场直播警队嘅行动，提高警队工作透明度，有需要嘅时候仲可以阻止不实嘅错误信息发酵添。 你哋同时要处理六个警察社交媒体平台，加入新元素同埋创意，仲要进行现场直播，应该都真系几繁忙同埋充满挑战。 都系噶，我哋每个人都专注投入警队六大社交媒体平台。希望利用平台增加警队工作的透明度，将我们的专业一面展现给市民知道，从而提升市民对我们的信心，同时加深市民对警务工作的了解，提升警队形象，推动市民参与。 你们果然很专业啊。喂，是了 Philip， 讲开社交媒体平台，以我所知你们有一个平台刚刚过了一岁生日、啊。 果然很留意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啊，没错啊。我哋嘅微信号咧，喺1月10号就正式推出咗一年啦。其实1月10号仲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嚟嘅。 特别嘅日子，咁系啲咩咁特别呢？ 其实每年嘅1月10号就系中国人民警察节啦。所以为咗庆祝中国人民警察节，我哋喺上年嘅1月10号推出咗香港警察微信账户，希望将香港警察故事推送俾内地嘅朋友。 中国人民警察节是什么来的呢？ 中央政府决定呢，由2021年起每年的1月10号都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去表彰中国各级警务人员为维护社会治安而做出的无私奉献。 哇，原来香港警察微信账号成立的日子是这么有意思的。那今年的中国人民警察节，你们都应该有准备了一些新东西给市民啦。 这么有意义的日子当然有新东西啦。警队在今年的1月10号也都增设了微信影音号平台，还特别制作了一条影片，在影音号正式推出当日向全中国所有人民警察致敬。条片在中国人民警察节当日就已经有大约230万人睇过啦。 哇 ，Philip 啊，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微信影音号又系啲咩嚟嘅咧？ 当然可以啦。其实微信影音号系一个以影片为主嘅平台。警队依家有好多唔同嘅资讯，例如防骗信息、反恐、防罪等等嘅资讯，都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带俾市民。其中我哋亦制作咗好多好好嘅影片，都可以透过微信影音号带俾更多市民噶。 咁影音号仲有啲咩特别噶？ 梗系有啦！影音号其中一个特点就系影片都有机会推送俾未关注警方影音号嘅朋友，令重要嘅信息可以传得更加远，令更多人可以接触到警队。当然最重要系快啲关注警方嘅影音号啦。 咁有咩方法可以关注警方嘅影音号呢？ 其实呢方法好简单，只要你首先关注我哋香港警察微信账号，喺主页入面就会揾到我哋嘅影音号，详情呢可以参考微信账户嘅文章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未关注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关注我哋啦。 透过影片去了解警队资讯，听落去好吸引咁。各位听众千祈唔好错过啦。诶 ，Philip 啊，今日咧真系好多谢你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警队宣传平台嘅资讯啊。 唔使客气，警队六大平台线上线下全面覆盖，为市民提供最快最新嘅警队资讯。记得逢星期四晚上九点钟喺警队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频道收睇警星直播。将防骗信息分享俾身边人啦，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倾偈啦，拜拜， 拜拜。 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窝打老道天桥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近住狮子山隧道出口。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较早前都曾经有交通意外，呢边龙尾喺将军澳隧道管内。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里安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喺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系挤塞，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就喺交易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近律伦街慢车，龙尾九龙塘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系挤塞，龙尾牛头角港铁站。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慢车，龙尾就喺南昌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沙田马场。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喺环宇海湾。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方向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师兄，你又偷偷落山啊？你周时系咁，我好难再瞒师傅噶噃。 师妹，我落山买武侠杂志啊嘛，你明噶？ 师兄，你唔使呃我啦，你追开嗰本武侠杂志冇得卖好耐啦。 师妹，你点知嘅？ 师兄，想知道香港武侠杂志历史，听住星期日晚八点半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闲话武林》啦。 师妹，咁我唔呃你啦，我系约咗隔篱派嘅师妹练剑啊。 师兄。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要揾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港台电视直播， 2022至23年度 香港超级联赛， 2月4日星期六下昼4:50，香港 U 廿三对冠中南区。 联赛仲未取得分数嘅香港 U 廿三，究竟可唔可以偷鸡取得分数嘅零的突破呢？ 2月5日星期日下昼2:50，标准流浪对李文。 今场作客嘅李文面对力争上游嘅标准流浪，战况必定激烈。 香港超级联赛，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星期五的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隔晚美股升跌不一，道指要跌39点啦，标普500指数升60点，纳指升最多啊，升384点啊，因为咧 Meta 即系 Facebook 嘅母公司咧，狂升咗20%，就系近十年咧嚟最大嘅升幅。不过港股 ADR 咧就麻麻地啊，要跌164点啦。睇嚟今日咧都继续啊持续琴日啊嘅跌势啦。咁啊跌到几时先会停咧？未知字。咁啊转个头咧，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留意咧股市嘅消息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啊，已经邀请到啊大壮咪喺大壮开咪环节入边啦。早晨， 早晨，小白。 最近咧都好多电影啊，同律师啦、大壮啦，甚至乎系法庭非常之有关啊。唔知大壮咪有冇揣摩一二咧？ 揣摩唔敢讲，不过咧有啲咁嘅戏飞，原来咧可以减15元啊，长者啊几好。而且连续咧两个档期咧都系讲翻呢个法庭戏咧，一套就之前提及嗰个《正义回廊》啦，咁近期咧上演嘅呢个《毒舌大状》啦吓，咁都系靓嘅档期喎、有圣诞，有农历新年咁样，适逢我哋又开关吓， 系啊，我仲要即系咁啱啊，识到其中有啲制片啊，咁啊听翻佢哋讲就话到啊，都希望咧农历年嘅时候，广大嘅香港市民咧就唔系净系得欢笑，嘻嘻哈哈，都希望咧睇到一啲大家心入边咧可以有想法嘅电影咁讲，所以佢哋制作咗呢啲电影啦。 啊，见到个票房，我谂佢哋都系笑口常开啦， 系啊。我见到亲佢哋都系40000咁口嘅，而家 应该啦，即系几好嘅收益嚟嘅。但系值得嘅，因为两套电影咧睇落即系都系落力演出嘅。 系 咁咧，就两套电影其实除咗系法庭戏之外咧，就有啲共同之处啦。今日先即系讲下自己嘅睇法咧，再讲下收集意见啦。 好啊， 因为两套电影咧都系分别。同一啲橋段又好，那個戲框又好啦、都係分別同兩套嘅西片啊、有啲西片咧有啲拉楞啦。 哦，係。 咁嗱，呢、這個《正義回廊》咧就即係 講曬出嚟啦，就同呢十二怒漢啊 ，Twelve Angry Men 1957年啊 ，Jack Lemmon 嘅電影咧，都係講緊話陪審員嚇咁之間啊，點樣討論案情咧？ 嗯， 而家呢套咧係《毒舌大狀》咧，亦都阿子華接受訪問都提及阿爾伯仙奴咧 ，Pacino 咧。咁1979呢套電影咧，《And Justice for All》啊，咁裏邊咧，尤其是一幕啊。阿黄子华就引以为傲，话佢最后结案陈词嗰段咧、 嗯， 啊，即系各显所长啦，咁叫佢。因为嗱，大家如果有睇电影就留意到咧，应该唔系剧透啦吓。咁啊，最后咧佢有一幕就话啊，陈词咧慷慨激昂咧就话，唔系 something wrong 咧，就 everything is wrong 咁样。 嗯。 咁相对地咧，阿尔帕仙奴咧喺嗰套嘅《And Justice for All》啊，香港唔知译做什么。法律咩急先锋咁嘅样咧，亦都麻麻地啊，亦咁咁里边亦都有幕戏咧，就系话佢代表个法官啊，刑事检控啊，咁啊作为辩方大律师咧，突然之间咧喺陈词嘅时候咧，就调转枪头就指控翻个代表嘅当事人，咁然之后咧个主审法官就本身审案嘅法官就话佢咧，系啊，你系咪即系唔掂啊，即系唔妥啊 ，you are out of order。咁跟住阿爾伯仙奴都連續啊連珠爆發啦，就話啊 ，you are out of order，you are out of order，the whole trial is out of order 啊，講一講咁啊，類似咧就係阿子華喺套電影度就話 everything is wrong 啊嘛，咁所以咧就中外啊啲電影大家可以作個對比啦， 但係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啊。 絕對係嘅嚇，咁啊當然兩套戲咧都好似有啲信息帶出嚟，不過咧就係好唔同嘅意味嘅。咁啊正義回廊咧就好似俾啲問號大家咁， 係 啊，一個 question mark 啊，究竟尤其是個第二被告咧，應唔應該判佢有罪咧？公義站喺邊度？正義應該點樣計數咧？咁樣咁、但係呢、這個毒舌大狀咧。就好似咧，直頭一個 statement 咁話俾你聽，佢已經認為係乜嘢噶啦。咁所以咧，如果用符號代表，我諗係一個感嘆號啦， 係咪？所以兩個咧，即係表達嘅情景啊、意思啊，甚至乎嗰個信息咧，都係毫不一樣。咁啊，觀眾可以自己去到咀嚼。 係啊，啲觀眾嘅嘢咁啊，平時好多時就話啊，睇下啲網民嘅反應啊，但係去戲院咧，直頭咧就有機會聽到啲。观众嘅反应啦，唔系话佢哋睇紧戏嘅时候讲嘢，即系咧散场嘅时候咧吓倾偈咁样。咁、原来咧有啲观众就认为啊，段戏咧前面系慢啲，后面系精彩。咁、但系前面嘅咧，其实如果你话俾业内人士睇咧，就同翻法庭平常我哋理解啲法律程序咧，较为相关啲、相似啲嘅。 系咁啊，所以法律界人士啊，应该都睇到好多事情，即系觉得闷嘅戏嗰一段。 始终咧，所有呢啲牵涉唔同职业行业嘅咧，吓，无论你话系律师定厨师定医师咧，咁啊，可能啲观众咧分咗两类啦，叫做系一部分业内人士去睇啦，一啲就非业内人士啦。咁自不然业内人士睇嘅时候咧，其中一个有时个睇法就话，似唔似咧？咁，咁即系你揾唱片骑师去睇套戏，人哋拍出嚟，虽然有个分别，即系唱片骑师本身都系演艺事业啦，可能嗰个宽容啲咧，或者会吓，咁但系其他行业睇嘅时候，都唔似嘅咁嘅样吓，咁但系呢个就无伤大雅嘅，咁啊，毒舌大众里边我又唔系觉得。阿子华有几毒舌啊？最毒就似乎系黄敏德啊，系咪？咁啊，亦都见到阿谢君豪嘅演出啦。不过咧有个消息就谢君豪自己接受访问咧，就话原来咧，唔知但佢冇 fact check 啊，唔知有几真咧，就系佢话啊大律师公会定乜嘢咧，嗰啲外判嘅大律师咧就揾佢啊，揾佢去讲学啊，教佢哋演出咁、啊。 竟然有啲咁嘅事？ 咁讲咧吓，唔多唔少咧，唔好话净系做上庭嘅律师啦，咁我谂各行各业都有处事咧，或者系处理啲客户咧，任何嘢都有多少演出嘅吓、不过就唔知揾即系咁著名嘅话剧演员，唔知教啲咩咧，咁检控要教嘅话，咁啊辩方大律师要唔要都要上下堂？ 咁啊应该要、啊，咁我都要揾翻几多即系港产出嚟嘅呢啲有关于打官司啊、律师啊、法庭嘅戏咧，仲可以睇下边一位演员可以教一教路、啊。咁啊，其实即系要问下大众咪法庭上面需唔需要演技咧？ 我谂即系正如啱先讲，就系各行各业都有多少嘅。咁但系点演啊？演到好似南海十三郎咁 定係邊種角色呢？這個真係要睇下嗰啲主事人啦，嘅高見啦，咁樣。 係啊，咁啊，當年阿星爺審死官又係另外一種演技啦。 哦，佢本身都試過中官司啊，自己係因為好似超速啊，上咗法庭演出啦，即係唔好計佢後來同個前女友嗰種啊，咁啊，大家即係都睇下個法庭嘅現況啦，唔係冇發生嘅嚇。咁關於呢個電影究竟嘅睇法係點咧？成日都盡量咧問下啲行家意見啦，唔好自己諗曬啊咁樣。啊咁啱咧遇到個雷達律師問啊，佢喂睇咗未啊？咁哦，原來連《正義回廊》佢都未睇，但係好想睇喎。 哎呀，一定係貴人先望 啊！咁佢又唔係咁講，佢話係原來驚啊。嚇！咁我哋做得大律師冇嘢好驚嘅，佢話原來。佢媽媽啊，佢一家咧三口咧，即係三代咧，都係啲名校出身啦，同一間名女校。咁佢就話佢媽媽咧，就當年正正就係咧《正義回廊》嗰宗案件啊，真實嘅案件嘅 Fighting Council， 即係律政署裏邊俾法律意見咧，話告乜嘢啊，點樣告犯嗰位。咁所以變咗咧，佢啊做女嗰陣係嘛，少女時代就睇到嗰啲照片。啊！佢好驚，驚到而家。 哇！ 咁啊，做專業就唔可以太驚嘅嚇。雖然有得揀，都試下做下啦。 可能如果佢真係第日克服咗呢個恐懼，佢睇嘅時候咧，佢個角度同我哋亦都不一樣。 始終要真係落手落腳做嘅時候咧，咁啊有啲嘢就個經歷又唔同嘅嚇。咁啊，但係點都好啦，呢兩套電影咧都係好令人可喜嘅嚇。近期即係能夠啲港產片唔知係咪叫復甦啦，但係係好值得咧，係我哋香港觀眾去捧場啊，因為佢。亦相當有水準嘅， 係啊，咁啊，而且即係個方向唔係話淨係呢一個檔期，咁啊，以前淨係賀歲片，一定係大家帶嚟歡笑，好大聲咁笑嘅，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味道俾我哋咧，都可以令到我哋香港人喺唔同嘅節日嗰度感受到唔同氣氛，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啊。 個笑法唔同嘅，即係大家睇咗之後會心微笑，就覺得哇，真係好有水準啊！即係講多句就係啲女演員咧，尤其是你話《正義回廊》都起碼有阿蘇玉華啦嚇， 係啊， 即係大家。都認識嘅， 好戲啊！ 咁但係其他嘅啲演員咧，有啲男即係《正義回廊》嘅嗰啲男演員演到即係攞獎啦。咁但係之前咧就唔係話大家都認識嘅。咁去翻呢個《毒舌大狀》裏邊咧，幾位女角咧咁啲人睇咗戲之後都讚不絕口啦。咁兩套電影咧，分別其實比較唔敢講好，即係佢搶眼，但好亮眼嘅咧。咁都係咧咁啱就係做嗰個大律師嘅助手嘅。咁啊，《正義回廊》裏邊有位個花名啊，定係藝名叫龍少群啦。佢做阿周文健嗰個助手個 Junior Counsel 咧。咁佢嗰個表現啊、造型啊咁亦都咧係類似地咧喺《毒舌大狀》裏邊阿 Rancy 係嘛？咁佢做阿子華嗰個助手咧亦都相當搶戲嘅，咁而且喺唔同嘅角度、唔同嘅情況咧，見佢嗰個表情啊，即係做手關目係嘛，都係好可喜嘅嚇。咁呢啲睇戲嘅人咧，覺得好開心嘅，亦都係令人笑嘅，係咧。 真係捕捉到咧個鏡頭，而佢哋都演員可以表達到呢啲嘢。咁但係即係最後都想問一問啦，即係演員喺表達嘅過程入邊，做法律界人士嘅話，會唔會都睇到啊好多小動作喎、眉頭眼額都有啲共鳴咧？ 就啱啱講呢兩位女演員咧，做得係幾神似嘅。再補多一句咧，就係、是、其實兩件嘅電影裏邊咧做嘅法官咧。业内人士觉得咧都系似嘅，虽然行内人或者即系行外人，有人问就喂系咪咁样啊？我哋睇到就都几似嘅。 咁啊好啦吓，即系证明香港嘅演技界人士越做越好，咁啊法律界人士都认同啊。 至于你话阿谢君豪同阿黄敏德咧，造型就已经系够啦，系咪？ 系啊，行出嚟都已经有台型啦。睇下迟啲会唔会喺香港嘅法庭上面见得到咁多位嘅金牙大将嘅演技啊，都可以啊突飞猛进啦。 虽然未见过有边位金牙大状定资深定御用大状咧，系戴黄敏德嗰只咁嘅太阳眼镜呢样嘢，先未见过啦。 睇下迟啲会有机会见下啦。唔该晒大壮威，拜拜。 唔该小白，拜拜。 咖啡唔知道你喜唔喜意喝的呢？嗱，好多人呢一日都会喝一杯咖啡来提神的，又或者放假的时候去咖啡喝一杯啡放松一下。不过喝完咖啡之后，你又知不知道咖啡渣可以废物再做呢？ 其实咖啡渣呢是有好多用处的。除了平时我们可以放在雪柜、鞋柜、厕所来到去吸湿辟味之外，其实咖啡渣还可以再做成好多东西的。而且它还是少数具有升级潜力的废弃物来添。首先，咖啡渣是可以再造成盆栽，而由咖啡渣制造出来的盆栽，它的透气度比塑胶制的好，用它来做盆栽对植物生长都更加有益的。另外就是咖啡渣可以再造成我们穿的衣服。咖啡渣首先会再造成咖啡沙，不是沙滩的沙，是纺纱叶的沙。这种物料比起唇面更加有效地去防护紫外线，而且还运用了咖啡渣的除臭特性，夏天热辣辣出汗都不怕臭奔奔。最重要就是这些物料扔了都是容易分解，可以回归大自然。所以咖啡渣不一定是垃圾，如果在家冲完咖啡，都不妨在扔了咖啡渣之前好好利用它做出生活用品，实践废物再造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在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盼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去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 陈卓妍的作品呀，有这一首呢再见宁静海。现在17度的气温呢，相对湿度呢 77%。 晨光追踪31， 嚟到晨光追踪31啊，星期五嘅早上啦，等我问一问阿畅咧，到底今日夜晚有啲乜嘢睇先？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今日夜晚港台电视31啊，唔知道有咩好节目咧？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8点有呢个《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啊。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呢个香港残疾人马术运动员谢佩婷。咁啊，謝佩婷咧，因為佢早產啊，所以佢患有呢個先天性嘅腦癱瘓，咁啊導致佢四肢活動功能出現啲障礙。咁但係佢咧年紀輕輕，佢4岁開始一樣練到馬術嘅喎。咁啊，佢好細個咧就已經憑住馬術獲獎無數，佢甚至乎代表過香港咧出戰呢個里約同埋東京殘奧會嘅馬術賽事添。 哇，厲害！ 咁啊，係啊，好犀利。虽然咧佢身体有好多限制啦，但系咧佢个性格好乐天，即系讲嘢咧好自信。咁啊，佢就话啦，一切都系咧受佢妈妈嘅遗传咁话。咁所以咧，今集节目咧，阿谢佩婷咧会带埋佢妈妈上嚟呢个我哋嘅节目嗰度咧，一齐讲下佢哋走上呢个运动员嘅路系点样行嘅。 哎呀，佢妈妈就系佢即系叫做力量嘅泉源啊，同埋佢正能量嘅泉源。 冇错啊，咁啊，一切都系即系。家庭我哋知道我哋受家庭影响好紧要啦， 系 啊，咁我哋一齐去了解一下佢系点样受到佢妈妈嘅好嘅影响啊。 好，咁另外10:30嘅时间有《风情中国》啊，到底有啲咩节目咧？ 呢个咧系一个全新嘅纪录片系列啦，咁啊每一集咧我其实呢个成辑嘅节目咧，佢系会聚焦喺咧中国境内55个少数民族啦，睇下佢哋咧最具代表性嗰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项目 啊， 咁咧。每一集都會帶大家去到兩個地方，睇下咧兩個唔同嘅少數民族，睇下佢哋嘅文化，佢哋獨特嘅一啲文化傳統啊、服飾啊、飲食啊等等嘅。咁今集咧第一集啦，首先會帶大家去到青海啊，睇下佢哋嗰個熱貢藝術。熱貢咧係啦，熱貢係咩意思咧？即係以藏語嚟，西藏語嚟。藏語嘅意思係即係充滿希望嘅金色谷地。 我叫熱貢啊。 系啦，热贡咁佢嘅热贡艺术咧就系呢个藏传嘅佛教文化嚟嘅，就系一啲绘画啊、雕塑等等。咁啊，想认识多啲嘅朋友咧，今晚睇下啦。咁啊，另外啦，个节目咧亦都会带大家去到呢个伊宁市。伊宁市咧系呢个就会走访一个乌兹别克嘅家族啊。咁啊，睇下咧，即系乌兹别克族咧喺中国境内嘅就系一个极少数嘅民族嚟嘅。咁啊，佢哋经历咗长久嗰啲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冲击，究竟他们怎样可以继续保持到自己的一套呢？那就想认识多一点呢，今晚10:30要看《风情中国》啊。 哎，非常有趣啊，我对于那个热贡艺术呢都相当之期盼，看看会有些什么得意的东西在这里。始终呢中国地大脉博，很多不同的民族风采其实都可以在我们国家那里找得到啊。 没错啊。 哦，另外呢星期六星期日是不是都有些联赛跟我们讲一下呢？ 冇错啊，带大家睇下足球啊。咁我哋港台电视32台咧，我哋常常都会带嚟咧呢个港超联啊，呢个香港超级联赛嘅。咁啊，同大家预告一下，呢个星期六日都有好赛事睇啊。咁啊，听日咧星期六晏昼嘅5:50会有呢个香港 U23对呢个冠中南区。去到礼拜日啦，咁啊，晏昼2:50咧会有呢个排而家排名第6嘅标准流浪对我哋嘅榜首李文啊。咁啊。呢场大战佢哋首循环咧，即系李文就赢咗2-1嘅。咁啊，想知道而家次回合佢哋踢成点咧？咁啊，记得啊，星期六日黐住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噶。 到底系李文可以再接多一啖啊，定还是标准流浪啊又可以赢翻一次咧？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将会卸任，是他一个星期之内再次宣布白宫高级顾问的人事变动。拜登在声明之中赞扬迪斯帮助政府实现国家经济愿景，他说迪斯任内对确保一系列重大法案的通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法案包括美国救援计划、两党基础设施法、晶片和科学法以及降低通胀法，而这些法案为美国经济带来提振。

只有猪先会擘大口食饭，仲要睇到你个口合唔埋，见到口里边嘅食物捞埋啲口水，加埋啲声音，真系顶唔顺啦！年青人伤心之余，决定睇医生，最后发现系因为自己牙齿有问题，唔系专登擘大口食饭，因为牙齿生得唔好，容易咬到嘴唇或者舌头，所以最后揾咗牙医帮佢做矫正手术。食饭有声音，必定有原因。有冇听过呢句？食不语，寝不言。意思即系话，食饭嘅时候唔好讲嘢，瞓觉嘅时候亦不要闲谈。食嘢唔好讲嘢，其实除咗系一个餐桌礼仪之外，亦会影响健康。一边咀嚼食物，一边讲嘢，好容易啃亲，轻微会引致咳嗽，严重可能导致窒息。挂住讲嘢，食物未经完全咀嚼进入胃部，容易引致消化不良。瞓觉唔好再讲嘢，可能会吵到身边人。如果讲得太开心，屋企人都冇得瞓。瞓觉系俾自己脑部同埋身体器官休息嘅时间。临瞓前仲滔滔不绝讲嘢，肾上腺素上升，情绪未能平复，点会瞓得好？有可能直头瞓唔到，打击你嘅精神状态。所以为咗生理上健康，心理上着想，食不语，寝不言。有冇留意？现今世代，好多人已经将呢句说话抛诸脑后，身边一定有啲朋友中意食饭嘅时候讲嘢。晏昼可能会同同事或者同学食餐饭，呢、这个时候点都会倾翻几句，增进友谊。如果大家坐埋一齐，粒声唔出，好似冇乜礼貌，其他人就会问：系咪唔中意同我哋食饭啊？粒声都唔出嘅。我哋会不断倾偈，不断讲嘢，谈天说地，讲埋是非，务求一个钟嘅食饭时间，讲嘢多过喺公司，多过喺学校。亦都有人讲，临瞓前要同身边伴侣讲翻两句。朝早各有各忙，唯一可以沟通嘅时间就系瞓喺床。如果而家都唔讲，瞓咗又到天光，跟住赶翻工，想讲都冇机会讲。到底食饭应唔应该有声？瞓觉系咪要讲嘢啊？为自己好，食不语，寝不言咯。但系如果照做，同其他人沟通唔到、啊，还是有啲嘢明知对自己唔好，但系因为周围嘅人都系咁做，所以我都要照做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晚有茶楼齐共赏，凉拌牙淡冻香，花雕嗒几两，闲来寻乐昌，跳舞佛跳墙， 佛跳墙， 熏得咁桂香，计起就完全唔系贵，似早话能润肺。新闻广计发财同玉龟去了乐都齐， 乐都齐 认真无灯费，肥佬礼到眼辉，神仔威软脚龟插到位， 佛跳墙， 佛跳墙， 难得咁跪香，见到佛跳墙。 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明忠，我想同妈妈一起吃汤圆，因为由细到大佢都话我唔中意食。阿忠，俾晒你。其实我知道佢都好中意食嘅，一家人乜嘢都要分享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即食麵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牌的、原來每一個品牌它們的麵底的味道本身已經是不一樣，有些麵底因為它是經過油炸，有些又說、我們沒有炸過的，所以它們的味道和營養成分都不一樣，大家可以留意。但是呢有一些麵其實它本身除了是經過、已經油炸的過程之外，其實他們的麵底也都已經是入了味的、有部分的即食麵其實你發覺打開了之後有一個麵在這裡，但它可能是沒有那 那些味粉、你不是沒有覺得它怎樣呢，原來它就是純粹叫你煮了它就已經吃得的，都有這些這樣的品牌的、大家可以留意。但是今天講這個就是怎樣先講麵餅呢，因為可以大家、自己坊間搜羅一些、麵底本身都已經調校了味道那一隻，大家就可以試一下找一下、如果你發覺喂、普通的味道我都想試一下，也都可以試一下用這個整法。先準備了一些水，拿一個即食麵的麵底出來先、即是硬角角那塊東西扔到水那裡，噗噗噗噗噗噗噗噗，然後呢噗到它那麼上下，你麵開始淋的時候你就可以將那些水全部拎走了，拎走了。但是你那時候就要轉好細火，因為個 pan 就仲係熱嘅，或者你用個煲啦都仲係熱嘅嘛。咁你啲麵煮淋咗之後咧，你拎走咗啲水，你仲可以喺呢一個煲上面咧就繼續處理佢嘅。咁不過你、自己整走啲水嘅時候咧，就小心淥親啦。好啦，咁然之後你咧就將個麵咧就已經煮淋咗啦。喺呢個時候咧就有幾種嘅材料就可以加上去啦。由於個麵本身佢都已經有咗味道啦，咁所以咧你唔需要特別好多嘅調味。咁相反，你要準備嘅材料咧就係少少嘅麻油啦，亦都可以準備定啊。坊間有一種嘅調味劑咧。佢好似係蒜香嚟嘅，咁但係佢就好似牙膏咁擠，好方便。咁你就擠嘅時候咧，咁佢就已經有咗味道。其實好似牙膏擠呢一類嘅叫調味劑或者烹調用品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嘅。啊，譬如就係講 wasabi 啊，或者講其他黃芥辣，都有啲係用牙膏擠咁樣擠嘅形式嘅。咁啊，等大家食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方便啲。咁佢味道咧，咁啊因人而異啦。我自己都覺得都可以接受嘅。咁當然冇話因為全部。譬如攞 wasabi 嚟為例，咁當然冇嗰啲真嘅 wasabi 個味道咁香啦。咁但有啲個口感，佢都做到咧，好似有一種植物纖維喺度嘅。咁所以我都覺得可以接受啦。好啦，咁如果你話頭先嗰個嘅叫即食麵啊，咁已經咧就乾咗個底啦。咁然後咧就喺個 pan 上面就繼續熱緊啦。咁你就可以加一啲咧有蒜香味道嘅調味劑。咁但係佢擠幾多咧？即大概一 cm 度，咁所以味道都唔係好多。咁如果 好濃啊，即係本身個面裏邊有味啊嘛， 都唔可能我中意食濃啲啦。如果你驚濃太鹹嘅，咁你咪半 cm 咯，半 cm 長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想再食得真啲嘅味道，咁點算啊？你可以 都落 都落。咁但係你嗰個蒜香咧，你咪已經有個面底喺度嘅，你可以真係落啲蒜頭入去爆一爆佢。 哦，係啦，啲真嘢。 攞啲真嘢入去爆一爆佢，咁我覺得呢個味道咧，咁梗係又好啦，因為真嘢嘛。好啦，咁跟住咧蒜嘅味道你已經有啦，咁然後你就可以再加啲麻油喺上面調一調味啦。另外咧，你如果你本身個 pan 或者個煲係熱熱地嘅話咧，其實你可以將啲葱咧就切碎咗佢，跟住就抌落去，等佢有一個熱熱地嘅力，咁啊去到助熱咗嗰啲葱。好啦，咁跟住你連埋個葱咧，亦都準備埋嘅時候咧，跟住你就可以咧就準備定兩樣嘢啦。我自己會因為個面底係鹹，所以我選擇咧用沙律醬。 咁就擠喺呢一個面上面先，跟住咧擠咗面喺上面之後咧，我就會加多一隻嘅太陽蛋，或者有啲人就淨係中意拎咗個蛋網出嚟，輕輕助熱咗佢，或者用個 pan 輕煎咗佢，就淨係得個蛋網就放喺呢一嚿面上面嘅話咧，咁我就覺得其實呢一餐咧都相當之夠味道。甜油啦，咸油啦，系啊，而且佢嗰个蒜香亦都好足够啦。 加咗只蛋仲够滑溜， 加咗只蛋系够滑溜啦。咁、所以我觉得几值得大家咧，又想煮嘢食，但系又唔想煮得太复杂嘅时候咧，呢一类嘅食品咧，可以不妨一试。 嗯，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咧啲時間咧都多起上嚟，咁啊講下呢一個即係嚟緊嘅影視作品啦，咁啊都好多排山倒海上緊畫，咁有一啲咧都真係超級期待喺今年2023年咧喺個荷里活啊嗰啲大製作入面啦。咁首先咧要講一樣嘢，大家咧有少少遺忘咗，頭先咪後都同鐘哥講啦，下禮拜三咧咁啊。我会睇呢个黄蜂女啦，同埋呢个 上咯， 量子狂热啊！ 你仲话佢语气都讲咗啦，咦上咯， 都冇遗意添， 就系、是、啦，我即系泼佢一盆冷水先。之前咧，讲紧之前系几年前嘅啫， 系 佢嗰阵时嗰几套，唔系嗰几套添啊，嗰一扎咧，你会好期待啦，等啦，咁但系随住去到佢哋叫做第四阶段之后啊。全部好似走緊下坡，甚至乎正話 O 唔提咧，我醒唔起啊，係、哦 嗯、 做咯咁樣。咁而家佢叫做第五階段嘅第一套戲啊嘛，今次即係呢個黃蜂女，但仍然都冇咗嗰份嘅衝勁。 係啊， 但係咧唔係淨係香港， 係 全世界都係。 係啊，唔知點解熱潮就係咁噶啦。係 啊， 好似咧香港突然間好興珍珠奶茶，興一兩年咧，突然間冇人飲 嘅芝士蛋糕咁樣。 係啦，但係咧過咗四五年咧又 come back， 又係呢啲嘢 嘅 啫。 呢個我都要講，即係如果根據所有嘅即係影評咁去分析咧，其實都有個原因。 係 佢第四階段啲戲。又真系冇第三阶段拍得咁好睇啊！真嘅， 系啊， 即系如果以戏论戏嚟讲，系真系差咗少少嘅。咁你一套、两套、三套都系咁样嘅时候，你之前积落几多咧？富不过三代啊嘛，电影都系噶，富不过三套咯。 系啊， 咁你第四套冇人睇噶啦。 同埋今一次咧，呢个 Ant-Man 啦，即系讲紧就系蚁人。其实黄蜂女咧就未必系主角嚟嘅，蚁人先系主角啦。咁但系咧。大家都知道，即係睇咗少少嗰啲脈絡咧，都係關於親子啊 ，family 啊嘛， 係啊 ，family 啲咧，可能你本身啲男性觀眾咧，又即係都 OK 嘅，不過就梗係冇嗰陣時中國之戰嗰啲，哇打打殺殺咁咁覺得熱血啦、 啊。咁如果咁嘅似乎男士嘅觀眾咧，會係覺得我繼續追個劇情而入去睇個比例會多啲。 就話講 family 咧，有冇留意咧？即係美國嘅電影。如果你搞唔掂有啲咩主題咧，就執個 family 落去啦，就一定得嘅。你速度與激情啦 ，Fast and Furious 啦 ，family， 我哋飛車咪飛車咯，你都係影嗰啲即係速度啊，觀感刺激嘅啫嘛。佢係咪都會要講呢句 family，we are family 咁樣？ 係啊， 一定係 family。 我睇嘅時候我都覺得 over 咗，其實 災難片 we are family， 即係任何片跟住驚嚇片 family， 全部都係 family 嘅。 係啦，做個大團圓結局啊！嗱，唔知呢一部會係點？嗱，下個禮拜三先。 他好似话今次有啲伏线系嚟紧最强嗰个主角， 啊、 最强敌人都会出嚟。 征服者康 系啊，因为有好多个唔同嘅征服者康噶、因为佢而家开启咗个多重宇宙咧、有啲系好嘅，不过好嗰个死咗啦。根据。呢个洛基嗰部电影讲咗，嗰个有一个， 嗰个系洛基个电视剧， 系洛基个电视剧， 唔知六集定八集嗰个 啊，洛基个电视剧， 好嗰个， 系 啦， 好嗰个已经被洛基杀咗啦。 但系边个杀佢咧？就系好嗰个Loki 嘅变体， 系啦，变体即系女 Loki， 女 Loki 杀咗佢啦。 哇，你好嘢喎！其实嗰度我都有睇嘅，即系阿 Loki 嗰套个 drama 我有睇，但系我真系唔记得咁 detail 啲剧情，太耐啦。 我 脑就系爱嚟记呢啲嘢噶啦。 其实 Loki 咧系近年Marvel 拍嘅电视剧最好睇嘅头三套之一。 佢嗰个时间轴啊，同埋嗰个空间咧，你系要好清楚记得晒佢所有剧情，你先可以而家都噏得出嚟。 系系 好嘢你两个。 咁啊嗱，除咗讲呢个系列嘅电影之外咧，其实小弟都有两三部都几期待嘅、嗯。有一部咧我就开咗出嚟，咁钟哥就话外国口碑麻麻、嗯，但我都会入去睇嘅，就系、是、呢、這个巴比伦啦，系、嗯、啦，星香港亦做巴比伦，星星追梦荷里活咁样，咁、嗯、外国就系译巴比伦嘅啫。但系你好明显，香港嘅观众唔知道你做乜啦，咁所以就要有冒号后边嗰、那个，就系讲啲荷里活嗰啲现况嘅。咁哇，卡士好劲啊，有毕比特啦、嗯，有马高罗比啦，咁、嗯、仲有一个咧演啊小丑女好似样嗰个女演员咧，都摆埋落去嘅。 嗰、那个系Sex Education 嗰、那个，系 啦， 都系嗰个串流平台嗰、那个 嗰、那个系啦 剧嘅女主角嚟。 冇错冇错，咁啊仲有李丽君啦，咁啊即系好出名嘅一个华裔演员啦，咁、嗯、样咁啊好多好多，咁但系咧好似出嚟啲口碑都好似麻麻地，但我自己都系马高罗比嘅信众嚟、嗯，我都谂住入去 睇 一睇，同埋我几中意睇毕比特嘅，真系好靓仔嘅老实，即系睇咗咁多年，咁啊仲有一套，仲有一套就系咧呢个叶问大战咧杀神特工啦、嗯，就是、John Wick 啊，即系闻说咧就美国上画时间就三月中啦，咁啊唔知道排到嚟香港会唔会去到四月或者五月档啦？ 你唔好漏咗真田广之、 啊，哦系、哦， 即系仲有即系个日本演员咧，都好劲嘅真田广之，佢最近都好少拍日本戏啊，因为拍晒荷里活啦。 系啦，咁样哇， 之前子弹列车啦， 系啊， 已经拍咗啦。 你谂下，哇咁多卡士、啊嗯，究竟啊？John Wick 一個抽唔抽得贏甄子丹咧？會唔會有好多即係袁和平，即係我哋話八爺嘅一啲影子擺埋落去接住呢兩部嘅 John Wick 咧？頭先同鐘哥都有傾過啦，即係話《殺神特工》系列咧，應該拍多兩集啊，拍多兩集到 就 大團圓結局啦。 而家講就咁講啫，到時喂，如果佢收到票房第一。咁睇佢做 揾到錢嘅，咁啊續集又好、啊、前傳都好啊。 但 前傳有冇啊？ 唔知啊，要睇下佢有冇機會咯。 就不過咧，就變咗喺串流平台嘅電視劇， 係、 就講翻嗰間酒店嘅歷史嘅， 係 即係佢嗰間。 咁、就有空間做前傳喎。 係啊， 係啊。 咁嗰個都係直話都講，唔好漏咗呢套。 係 湯告老師， 係湯告老師， 職業特工隊，佢真係大結局啦。 Mission Impossible 拍到第幾集啊？ 而家係第七集，呢個咧就叫做 啲鏡頭好犀利啊！ 呢個叫做第七集嘅上集。 系， 佢呢今次叫做結局篇咧，就分咗上下兩部啊嘛。2023就一套啦，跟住2024就真係結局啦。 哦，咁啊睇下呢個任務係咪不可能啦？咁啊，有機會入去戲院啦，或者睇下啲 trailer， 感受下嚟緊嘅劇力萬軍先啦嚇。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